次教訓。不過馬克龍重申不會匆忙完成與英國的經貿談判。蘇格蘭議會通過在議會大樓外繼續懸掛歐盟旗幟。英國將會在當地星期五進入脫歐過渡期，與歐盟要在年底前完成經貿談判，否則年底將會在沒有協議下正式脫歐。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寒冷和干燥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寒冷，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朝早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周末至下周初气温回升，云量增多。寒冷天气警告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系12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可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东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6级，能见到30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能见到10公里；和茂洲吹东北偏北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5级，能见到23公里；最后系西沙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8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8734点，升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73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3，日元109.05，瑞士法郎0.974，澳元0.675，加元1.32，新西兰元0.653，人民币6.937，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6.69美元，卖出157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至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的时间6:08，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出边咧，咁啊，室外气温同寻日都系差唔多，咁啊，12度啦，寒冷天气警告都系生效。 咁相对湿度咧就53%，咁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都系生效噶。咁再加上呢段时间大家就系洗手啦，成日酒精搓手液抹手啦，所以手咧都特别容易干燥啊。搽翻多啲 cream 啦吓，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面对住好多唔同嘅难关，好多嘅叫做人性嘅试炼啊，特别系呢一段嘅时间，因为我哋面对住好大嘅问题，无论系之前嘅社会问题定还是而家，其实我哋应该系搭埋同一条船，然后我哋应该系更加守望相助，我哋应该有一个更加好嘅方法去到解决呢一啲嘅问题。虽然暂时就仲未有更加好嘅方法啦，或者有更加好嘅方法我哋又未用到啦，所以我哋应该更加咧就团结一致，随心，用一个善良嘅心去到咧就继续守望相助。见到有朋友有不足嘅时候咧，我哋应该多啲关怀，咁样嘅香港咧，先至系我哋乐于所见嘅香港。 船怀人万里心暗酸，异乡的他脑海涌现，如何把相思串？拾起张纸，接只小船。徐徐地放于水面，静心闭目许个愿，船儿匆匆飘远，望船实践我这个愿，遥遥长路也不倦，直去到他身边，只求跟他一见。终于见只纸船，盘旋梦里千百转，望他珍惜当中意义，齐齐把相思串。张纸接只小船，徐徐地放于水面，静心闭目许个愿，船儿匆匆飘远，望船实践我这个愿，遥遥长路也不倦，直去到他身边，只求跟他一见。若他终于见只纸船，盘旋梦里千百转，望他珍惜当中意义，齐齐把相思串。 呢首嘅作品啊，佢系许冠杰 的一首歌曲叫做《纸船》，希望我们搭这架船不是纸造的，是大架的稳阵的船，令到大家可以一起渡过所有的难关。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各位听众早晨啊，外面12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和寒冷天气警告都是现正生效，冻冻地的一个早上，要最好就自己在家里都密切留意着到底自己的身体状况啊，如果发觉有一些好像烧烧地，有些发烧，即刻找医生去帮手，身体健康最紧要。好啦，我哋嘅身体咧，成日都话啊，身体咧有年龄嘅。除咗咧讲紧我哋自己身体之外个年龄啦，其实啊，我哋唔同嘅器官亦都有自己唔同嘅衰老年龄噶噃。啊，例如我哋皮肤出现皱纹，有白发，系咪先至叫做开始老化嘅现象呢？其实身体器官喺我哋嘅外观产生变化之前咧，就已经开始渐渐咧就退化衰老啦。根据研究显示，一般健康的民众在40岁的时间器官功能有 80%， 而50岁的时间就有 70%。 不过随着就是年龄的增长，器官的功能衰退也越来越快，到了70岁的时间只是剩下 35%。 好了，我们讲一下7个器官的平均的老化时间。一般人在20岁之后，肺功能和肺的活动量就开始有出现就下降的现象了。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气喘的状况就变得更加明显，是因为就掌管着呼吸的肌肉和胸腔就变得僵硬起来，令到肺的运转困难。所以我们成日见譬如足球员这样说，最好气那些哇十几岁那些，你叫他全场加时跑埋他都不喘气。好了，骨头35岁，我哋嘅骨架嘅喺人生入边一直咧就被一啲叫做破骨细胞破坏噶，再由咧造骨细胞咧去到递补，呢、這个过程咧就系、是、叫做转骨换或者咧就是、骨再生嘅过程。细路仔嘅时间啦，骨再生嘅速度咧亦都会好快嘅，大概两年左右啦。成年嘅时间啦，骨再生嘅速度大概需要10年噶，即系你条骨咧撞亲。裂亲，好似我前早两年断咗几条肋骨，哇，都要咧就系一段时间先至好得翻啦吓。25岁之前啊，骨质密度咧一直都系增加紧噶，但系35岁之后，骨质咧就会开始流失老化，造成咧就骨质疏松嘅现象，大家都需要留意噶。好啦，心脏，我哋嘅脑袋，40岁。随着年龄的增长，心脏会因为血管慢慢失去了弹性，而全身的输送血液的效率也会降低的。45岁以上的男性和55岁以上的女性心脏病发的几率也都较大。而我们的脑部在人到了40岁的时候，每一天会减少10000个的脑神经细胞，因此对于记忆力和大脑的功能就造成影响吧。好了，男士最重要肾功能下降，50岁。肾是过滤血液入面废物的能力的，由50岁开始就减低了。肾的过滤能力减少会导致渐渐失去了夜间就叫做饮尿的能力的，所以容易就搞到夜晚成日都要去厕所。而且75岁的老人肾的过滤功能只是大概30岁的时间的一半，这个都要留意住的。55岁的时间就轮到我们的肠道和消化功能开始下降了，肠内的益生菌就会开始大幅减少了。55岁的时间也都会令到我们的消化能力降低，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胃、肝、胰、小肠等等的消化液也都流动开始下降，更加就会提升便秘的几率。70岁就是肝脏老化了，肝脏平均70岁的时间就会开始老化，而它似乎在体内唯一能够对抗老化的器官。 進行切除部分肝臟手術之後，三個月之內就 就會成長一個完整的肝嘅。如果捐肝者不飲酒、不吸毒，亦都冇患過任何傳染病嘅話，一個70歲老人嘅肝係可以移植去到20歲年輕人嘅肝身上邊噶。最緊要咧都係好好地保養自己嘅身體，仲有就係調節自己嘅心態。可能年年都係20歲、18歲嘅心態係最好噶。 有時候回想得很遠。许多年后，我在人生那一面，眼前每张可爱的脸，都会有他们的明天。什么也难免有告别，有时候会有一点倦。实现梦想原来并不是终点，昂首走了好久好远，在世界的尽头撒野，却想念最初的少年。有些人不再见了，有些梦一旦忘了，我唱着每一首歌留住的快乐。有些路用力走着，有些伤有生命愈合，我还能微笑着活着。有时候悲剧会重演，好像人类总在错误中探险。时间考验爱的深浅，想证明什么不会变，改变是永远的不变。有时候来不及沉淀，岁月总是抛在灵魂的前面，好在还有一点信念陪我们完成每一天。别忘记心中的少年，狂奔的勇敢的 作品，可能佢声线几时都系咁年少。周华健，少年。早上六点到七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有冇计算过我哋有几多时间陪我哋嘅爸爸妈妈咧？亲情计算题，加减乘除系我哋读书嘅时间一定要完成嘅作业同埋考试。但我哋有冇用呢一个亲情计算题去到计一计自己陪伴屋企人嘅时间？假如你同爸爸妈妈分隔两地，每年你能够翻嚟几多次？一次又系几多日呢？除咗去应酬朋友、瞓觉，你有几多时间真真正正系同你嘅父母一齐？当我哋平均年龄嘅70岁， 就算爸爸妈妈能够活到85岁，我哋又有几多时间陪伴住佢哋呢？有人喺度计算，原来就算爸爸妈妈活到85岁，我亦都只能够同佢相处，可能一年入边得2个月，系完全地相处。有人计算，香港人翻工好忙，实在太多嘢做，工时长，翻到屋企见唔到面，计下计下，原来一年嘅时间真正见到对方可以倾到计，2个星期、3个星期，可能都冇。好多人以为买嘢俾爸爸妈妈就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其实唔系。我哋应该定期探望父母，打电话同佢倾下计，听下佢暗暗沉沉。其实呢个先至系尽孝道嘅最基本方法。我哋永远都会系我哋父母心目当中最大嘅骄傲，但系我哋又会唔会反过嚟谂？我哋应该多啲陪伴住佢，多啲嘘寒问暖，特别喺任何艰难嘅时间，一个口罩，问下佢哋够唔够？ 知道，因为你，我明了，你得到世界上最关心的拥抱，还有最好的祈祷。直到天荒地老，缘分是那么的重要，太奇妙，人群中是反复多纷扰，你还在我的怀抱。我要你过得比谁都要好，我要你生命是阳光普照，我要你站得比天还要高，我要你得到最美丽最完整的回报。心中是反复多纷扰，你还在我的怀抱。我要你过得比谁都要好，我要你生命是阳光普照，是为了你微笑，因为我 成为我一生中最伟大的骄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林宝珠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在今年首次政策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维持 1.5 厘至 1.75 厘。会后声明指出，劳工市场职位增长保持稳健，失业率维持低水平，目前利率适合支持经济持续扩张，包括职位保持增长以及通胀率达到 2% 的目标。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表示，对全球经济前景审慎乐观，中美达成首阶段贸易协议肯定对经济有积极作用。不过，中国出现冠状病毒疫情是非常严重的问题，疫情可能导致旅游限制和企业暂停营业，破坏经济活动，可能在中国及全球造成混乱，但目前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还未确定，联储局将会密切监察疫情发展。因应新型肺炎疫情蔓延和要减少人流，香港已经关闭六个口岸，包括红磡站和西九高铁站口岸。有搭最后一班高铁回港的市民说，政府封闭部分口岸，作为市民亦都没办法，但亦都有搭直通车经香港到日本旅游的广州市民认为，香港不是病发地，关闭口岸措施不必要，令大家都不方便。新增的两宗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确诊患者曾经入住香港 W 酒店，两人亦都曾经到访香港丽思卡尔顿酒店及香港四季酒店，之后由四季酒店乘坐救护车到玛丽医院以及接受隔离治疗，现时情况稳定。两名患者是一对住在湖北武汉的夫妇，分别是72和73岁，他们在今个月22号乘坐国泰港龙航空 KA853 班机由武汉到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已即时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和追踪接触者，五名酒店职员会被列作密切接触者，将会被送往麦理浩夫人度假村接受隔离治疗，接受隔离监测。欧洲议会全会投票通过英国脱欧协议，脱欧协议以621-49票通过，欧洲议会议员随即唱苏格兰民歌《友谊万岁》。法国外长勒德吕表示，英国和欧盟最困难的部分已经摆在面前，促请欧盟成员在谈判时保持团结。法国总统马克龙形容英国脱欧是悲伤的日子，亦都是一次教训。不过马克龙重申不会匆忙完成和英国的经贸谈判。苏格兰议会通过在议会大楼外继续悬挂欧盟旗帜。英国将会在当地星期五进入脱欧过渡期，和欧盟要在年底前完成经贸谈判，否则年底将会在无协议下正式脱欧。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寒冷，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朝早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周末至下周初气温回升，云量增多。寒冷天气警告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嚟到朝早嘅时间啦，6:36啊，咁啊，继续都系12度啊，吓，哇，相对湿度咧又跌咗啦，50% 啫，咁啊，所以咧就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寒冷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噶。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元浩喺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武汉嘅疫情咧咁啊持续啦，外科口罩咧几乎抢救一空。揭揭报纸都话到啦，喺寻日29号嘅时间啦，本港多区嘅市民大排长龙咧，就抢救呢啲嘅口罩，市面可以用一罩难求去到形容。消委会寻日嘅时间亦都高度关注咧，就系近日口罩啦、洗手液、酒精搓手液等等防疫用品供应紧张，以及咧有商户以不良营商嘅手法咧，趁机会咧大幅调高售价，甚至怀疑出售咧就系质量差劣或者系伪冒嘅口罩。消委会亦都指出啦，咁啊正在同执法机关就紧密咁去到联系。消委会本身上个月中至到寻日为止啦，总共接获11宗涉及咧就商户出售口罩的投诉，咁啊当中超过一半涉及咧就系货品质素啦、价格争议、营商嘅手法。抢口罩嘅问题咧，的确真系好犀利，就系排队嗰个万人空巷嘅情况咧，系好严重啊吓。消委会强调啊，咁啊出售伪冒或者就系劣质嘅口罩，有机会触犯咧就系商品及说明条例噶，呼吁商户咧就切勿以身试法。消委会又再次就促请商户应尽一个社会的责任，同心协力就对抗疫症，在致力采购和供应有质素的口罩和防疫用品的时候，也都要保持以一个合理和可负担的价格去出售，千万就不要抬价或者囤积居奇，并且就密切公布就存货和销售的情况，渠道应该是各样东西都是开明的，让大家可以有掌握更加好的时间和地点。之后会也提醒消费者，无论透过实体店定还是网上购买口罩，他都要注意商户的口碑信誉、供应的来源是否就符合相关的产品标准。因应疫情，消委会又将会继续就派员去到各区视察口罩等等的防疫用品供应和价格，为消费者提供有效的资讯啦吓。咁啊，适时就会在各份的报章啊或者网上面就公布。另外，他哋亦都就会同执法机构咧同埋持份者保持一个紧密的联系。消委会亦都表示，上个月中至今接获11宗涉及商户出售口罩的投诉，当中超过一半涉及就是货品的质素、价格争议、营商手法，另外有5宗就涉及延期或者就没有送货。消委会正在整合和推出一站式相关的网页，叫做齐心抗疫的网页，正在整合，不知道何时 launch。 当中包括咧就提供三篇咧就关于口罩、洗手液同埋搓手液、湿纸巾等等嘅测试报告，咁啊俾市民咧就免费去到下载嘅。特别咧系呢啲时间咧，即系人系好需要咧去到团结。口罩咧，其實係一樣，我哋而家出門口咧，都聽阿袁國勇教授講咧，就話未來由今日開始啦，呢14日咧可以相當之關鍵，咁可能會出現第二個高峰期啦。咁佢自己亦都話到，如果冇口罩嘅，不如唔好出街；如果有口罩嘅，咁其實大家都要諗啊，我係咪自己攬曬啲口罩啊，擁有曬啲口罩就叫做自己安全呢？其实社会上咧传即系细菌嘅传播咧系人同人啊之间嘅，咁啊但系如果我哋净系得自己一个人有口罩，其他人冇嘅时候咧，个传播一样会喺度。咁不如咧就大家可以将自己嘅口罩咧，有阵时真系要谂下，系咪需要咧同啲有需要、更加有需要嘅人咧，去到咧就一齐分享，亦都一齐咧就系面对住呢一个疫情咧，先至系解决问题嘅最好方法。 围住了的血汗，围住了的跌宕，围住了当初的厚望，围住了的海浪，围住了的症状，围住了才已碰撞。他的一对父母来又往，跨向过岸才住这么一个，越来越望。围住了冰雹，围住了黑雹，围住了争取的盼望，围住了星河，围住了收获，围住了便了解何为罪恶。自成一国，但见他找寻快乐，然后却越来越渴，越来越觉没能力去闯出沙漠。谁策划这寸地赤土，人挤逼中便容易退步，真正感到赤地转金，人便会无余地平和独木，要见步行步，无车票又怎去觅去路？赤地太湿，这地球没风燥，文明繁盛有什么好？围住了可向后，围住了可向上，围住了都可找对象，围住了可以做同伴侣的偶像，围住了没电脑可思想。气候太凉，真残酷得天生等天阳，怨恨无处压抑，唯有记住人静变心凉。谁策划这寸地赤土，人挤逼中便容易退步，亲身真正感到赤地寸金，人便会无余地平和独步，要见步行步，无车票又怎去觅去路？赤地太湿，这地球没芳草，仍然留在故地多好。愿国宝领会到，没汉官仍独舞，唯愿他能跟相恋的共同上路。谁凭权力占了这寸地赤土，难为他不管平日恶耗，他亲身感觉得到赤地寸金，人便会无余地平和独步，要见步行步，无车票又怎去觅去地太湿，这地球没芳草，全凭勤力上路。围住了的国度，

唔開心嘅事情會越嚟越少嘅咧？ 其實你 occupy 咗多啲時間喺呢一啲嘅事情上面，其實會唔會嗰啲嘢都可以唔得閒理佢咧？係咪啊？ 啱啱 係啊！即係我哋個腦袋個 RAM 好少嘅啫。咁、 嗯、 你想擺多啲啲咩嘢喺裏面咧？咁如果你頭先講話，我擺多啲好嘅嘢喺裏面，咁、嗯、呢個一定係會有一個正面嘅效果。 人一世物一世、啊。 頭先個 research 開心 係啊，真係會有幫助嘅、啊。 好，唔該曬 ，Circle， 拜拜。 OK， 拜拜。 林子祥阿 Lam 一首嘅作品叫做《改变常改变》，有唔开心嘅时候，我哋要改变；有困难嘅时候，我哋都要改变。所以大家都要加油啊！吓，室外温度十二度，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越嚟越干燥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都系生效噶。先听听龙虎榜嘅精选，转头我哋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见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年啦。你以为冇事啊？ 我要做个放下你的我，苦等某天被前度都好，可惜笑得比喊痛苦，宁愿看不破。我放下你却未碰底我，我若还是未能面对，可是错，何苦？

着想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是，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啊，7:08啊，咁啊，出边啊都系冻嘅天气嚟噶，12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系44%嘅，哇，啲湿度咧跌得好快，其实朝头早咧我都系见50几，跟住咧去到即系6点几嘅时候，跟住又50啦，48啦。而家嚟到7:09嘅時間咧，44。 係啊，不過温度就對比琴日就暖多1度啦。依家氣温12度， 都冇乜分別㗎啦，11、12。 係啊，不過都係要攞翻啲保暖嘅衣物出嚟啦，尤其是個温差就會大一啲嘅咁樣。咁啊，星期初六啊。初六啊，今日初六系想讲星期六添，时间过得太快啊吓。咁啊，星期四嘅早上，但系初六啊，继续咧，祝大家咧开工大吉啦！好多嘅服务行业咧，今日咧先正式开工嘅，咁啊，希望大家今年咧，除咗顺风顺水之外咧，就要留意身体健康啦，因为琴日都睇到好多唔同嘅报道啦，见到啊啲朋友仔都。外出喺度搶口罩啊， 啊 或者 人心惶惶 啊，買口罩啊咁樣，咁呢啲都係我哋唔想見到噶啦， 不樂見， 係啊，咁即係究竟係啲商家囤積啊，定還是咧供不應求啊，定還是係啲人恐慌性買咗48盒喺屋企咧咁樣，咁就不得而知。不過就盡量唔好起咁多爭論咯。嗱，你又想買嘢，佢又想買嘢。咁唔係个个都可以买得到嘢㗎嘛。 同埋即係而家呢个时候呢，即係自己喺就算喺屋企嘅囤积居奇，觉得都係好差嘅一件事。因为呢淨係得你自己屋企或者成个家族啦，係啦，有晒口罩啦。其他人冇口罩嘅时候， 你都唔係好 人心。啲菌咪一样，啲菌咪一样喺呢度，最终受害嘅都係自己。係咪先，你自己囤积冇用㗎。 嗯，我完全认同小白讲嘅方法啦。咁啊，我哋經歷過沙士嘅一代人咧，咁就會明白戴口罩嘅重要性啦。咁亦都會知道更加多關於口罩嘅知識啦、資訊啦、點戴啦、有啲咩口罩有啲咩功用啦。咁但係你話喂再下一兩代人咧未經歷過沙士咧，咁就應該好好嘅教育佢哋啦。譬如有啲譬如年輕啊或者再細嗰啲嘅小朋友，你就要佢哋。学识点样洗手啊，洗几耐啊，要用酒精搓手液啊，跟住要戴口罩、 成功教识咗个仔仔点样洗手。 佢有冇 手指啦、指甲啦嗰啲咧都洗？我同佢讲，你捉到咧，一定过20秒啦，捉到咧成只手白晒喺泡泡咧，哇！跟住就冲水啦。 系呢、這个亦都系好好嘅一个卫生习惯。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小朋友抗唔抗拒戴口罩咧？ 佢又唔抗拒喎， 佢唔係咁幾好喎。 細路仔咧有陣時易氹嘅，第一爸爸媽媽同佢一齊戴，第二就係佢啲口罩唔會得意。 係咁都係卡哇伊叻咁樣，跟住就可以搞得掂，令到佢哋可以乖乖戴口罩咁。但係有啲小朋友就唔肯戴，唔肯戴嘅原因因為即係箍住唔舒服啦，可能嘅。咁但係大家呢段時間就做好啲個人衞生嘅措施啦。咁至於口罩嘅問題都。好希望即系政府帮帮手啦，因为呢个始终系要政府出手嘅嘢嚟嘅，尤其是去到一啲低收入人士同埋长者， 关于 个口罩应用方面，你而家排紧队嗰啲都话，哇有钱就话叫做 买到啫，系啊有机会买到啫， 你话买炒价或者买剩，咁如果日日都胃口奔驰嘅，咁可能公司又冇提供嘅，咁佢又何来买得到口罩呢？这个第一，第二就系嗰啲。獨居長者啲公公婆婆，唔通佢又喺條街度吹風吹兩個鐘頭咁先買到一盒口罩咩？咁唔知啲義工隊啊，以至其他志願機構其實已經都做咗好多，但係扯頭攬要做嘅，咁真係責無旁貸啦。我覺得即係政府真係要出翻多少少力喺呢一個叫做面向嗰度，因為睇到 隔離嘅澳門都實施到一啲買口罩嘅措施或者買口罩嘅方法啦，或者提供口罩嘅方法啦，究竟係啲乜嘢嘅方法先可以幫助到大家同心抗疫呢？咁啊，交俾政府嘅高官去諗。 呢個肯定噶啦，佢哋需要用更加多高嘅智慧先至解決到呢個問題。不過最緊要就係大家唔好因為口罩嘅問題 而 令到大家變曬就係人面獸心， 係啊， 搶啊、偷啊，最唔好嘅嘢咧就千祈唔好發生， 千祈唔好發生啊！咁啊，大家同心抗疫啦，啊，健健康康咁樣咧，踏入啊大年初六啊！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有 Toby 喺度，早晨啊 ，Toby， 咁啊，先讲下交通先啊，咁而家各区嘅隧道咧，交通都系正常嘅。咁今日开始咧，香港西九龙站系会封闭啊，即系高铁站系封闭啦。咁所有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同埋内地嘅高速铁路列车咧，系服务系会暂停噶。咁而且咧，城巴嘅 W 一啦、九巴嘅 W 二同埋 W 三线咧，都系会暂停服务嘅。咁喺大埔林村方面咧，就有特別嘅交通安排啊！咁而家林村鄉公所路介乎林村鄉牌樓啦，至到林村鄉公所一段咧，係會臨時劃為呢個行人專用區噶。咁喺大埔方面咧，翠和里咧都有道路工程啊！咁而家翠和里咧就臨時封閉啦，咁淨係俾緊急同埋授權嘅車輛咧通過嘅啫。 咁啊 ，Toby， 你第一次喺晨光開麥，即係過完年之後啊，祝下我哋晨光嘅聽眾好嘛、 啊？ 你啦， 祝下大家真係路路暢通啦，咁啊同埋都身體健康最重要啊！而家呢个时候咁啊，心想事成咁咯， 都祝你身体健康，毕咗业未噶你？ 我未嘅， 学业进步啦， 好啊，多谢你， 好耐冇真系学业进步啦。 你读咩噶 ，Toby？ 我读新闻系嘅。 哦，系啊， 系 啊， 俾心机啊，俾心机啊，你嚟试试。 喂，有利是添啊，多谢啊， 学业进步啦 好啊，多谢。 好，转头俾你个袋后边， 好你嘅事啦。 好啦，唔该晒。 好啦，拜拜， 俾心机啊你吓。 好咁啊，天气方面有彭爷爷喺度啊，早晨彭爷爷。 彭爷早晨。 喂，早晨啊，欧早晨啊，小白，哇，差啲唔记得咗。今朝叫暴天氣添，係，唉，即係趕住要快啲翻到嚟啊！ 明白嘅，明白嘅，係。 喂，出邊咧，嗰、那個嘅冷風嗰個感受咧，其實就涼浸浸嘅，真係似打開雪櫃啊！今日咧。就唔係話就咁打開雪櫃，打開冰格咁樣。 哎呀，冰格。係 啦，咁但我又覺得幾舒服嘅喎。 係。 即係可能因為咧戴得多口罩啊， 暖啊嘛， 焗住咧。係啦，哇！你一行出呢個路面嘅時候咧，哇！有陣咧，即係冰冰凍凍嘅空氣咧，圍繞住你嘅身體咧，啲皮膚感受完之後咧，覺得有啲舒服喎。 係啊，哎呀，即係嗰種焗嘅感覺就隨之而散去。 係啦，唔知大家會唔會有好似彭仔咁樣相同嘅感受咧嚇？咁所以我就覺得咧，雖然係有啲寒嘅，咁但係就還可以同埋接受到。再加上咧，今朝早咧嗰個嘅天色咧就冇較早前嗰幾日咧，即係咁偏向天陰啊。咁今朝早咧都係而家暫時嚟講啦，嚇七點零鐘啦，都算係咁咯，都天光曬啦。咁亦都咧冇乜雲量喎，今朝早。一片藍天嘅景緻，咁呢個柔和嘅陽光已經喺度陪伴住大家，咁覺得今日都算唔錯啦，呢個年初六。 係都唔錯啊嚇，咁會唔會真係非常乾燥咧？即係啲風吹過你嘅時候，有冇發過啲手濕腳㗎？即係可能包住咗啦，但係阿飛係塊面又包住咗，咁應該唔覺得乾燥咯喎，係 對眼咯， 係對眼有啲澀。 又或者我哋應該學即係聽一啲醫護專家講係嘛？ 係戴埋眼罩， 平光鏡，如果你冇近視都 係啦， 咁就會連啲寒風吹埋嚟咧，連個眼睛咧都唔使驚乾燥啦。 啊，咁啊，即係全身保護曬啦、 啊， 又擋菌又擋呢個寒風啊！好，唔該曬，彭爺爺，轉頭睇下你今日嘅裝束先嚇、啊。好，唔該曬，拜拜。 拜。 咁啊，天氣方面啊，天晴啦，早上係寒冷嘅，咁啊，日間非常乾燥，最高嘅氣温咧大概會去到18度噶，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北至到東北風，所以都比較乾啊嚇。初時高地吹強風噶，展望啊，明日朝頭早仍然係寒冷噶。咁日夜温差亦都系较大，周末至到下周初气温咧会回升，云量亦都系增多。而家1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8%。咁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寒冷天气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噶。嚟到咧就系星期四啦，啊，2020年嘅1月30日星期四嘅早上啦。今日朝头早有大众咪，听下大众咪教授有啲咩教下我哋先。 好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芭比林慧喺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大壮咪嘅电话。早晨啊，大壮咪。 诶，早晨芭比啊，呢次要电话咧就唔关我事咯，系大维嘅事啦，系嘛？ 系啊系啊，不过咧都趁住呢一个机会咧，新蒸头同你拜个年啦，咁啊祝个大壮咪生意兴隆同埋身体健康最紧要呢、这个时势。 唉，身体健康对个个都紧要啦吓，恭贺新禧之余咧。咁其实新蒸头咧就唔系话有好多件事咧，大家可以开心笑噶喎。 嗯，系咯。 咁啊，一件咧就系、如果系啲中意体育嘅啊朋友啊，就系、呢个美国啊，所谓叫 NBA 啊，即系职业篮球里边有个巨星啦、啊，高比拜仁咧不幸咧直升机失事咧就系、过身啦。 嗯。 咁啊，亦都佢本身系中国国内咧好多球迷咧系支持嘅球星。咁除咗球技了得之外咧，佢做人啊，嗰种毅力啊，大病咧都会系啊坚持上阵咧，即系几个都未必 mark 得到佢呢种精神咧，系、全世界人乜嘢肤色咧，都系应该系尊重吓，亦都系精神可嘉嘅。 系啦，不过咧，恐怕呢个时候咧，大病就唔好上阵啦，而家。 系啦。大病咧就倾搞到人哋上身啊嘛，所以咧应该就系安坐家中啊，好似啲专家啊，即系建议，如果外游啊，定系觉得乜嘢嘢咧，14日啊睇睇，咁咪休息下咯。 系咯， 嗱，政府啊开宗明义讲到啊，要公务员咧喺留家工作啊，你哋冇办法喎，点都要。翻写字楼系嘛？ 系啊， 梗系啦，地震啊、天灾啊，啲全部都靠你哋去吓广播啊，提供消息啊，亦都系帮助啲香港人嘅。 嗯， 咁啊，讲到呢个篮球咧，即系职业篮球咧，啊，唔知芭比知唔知咧？其实各位啲巨星啊，喺呢个加入职业篮球队之前咧，好多时都系啲大学队啊。本身已經被發掘嘅啦。 哦，係噶。 係啊，咁所以美國咧有好多著名大學咧嘅籃球隊都好出名嘅。 嗯。 不過今時今日，你知唔知咧邊隊大學嘅籃球隊咧係人都怕嘅？ 嚇、啊，唔通係武漢大學？ 梗係啦，著、出嚟去飲茶揾位，我諗都所向披靡啊！啲、人都閃避四側。咁但係當然有間大學咧，可能係。唔使惊嘅，赫尔辛基大学嘅吓吓大啊嘛， 佢哋自己啲人唔惊啫，出边嗰啲人可能都惊噶、 哎。新蒸头啫，讲下笑啫。咁、但系咧，如果讲到话真系有咁大嘅危疾咧，咁啊虽然有好多负面嘅消息啦，咁但系作为香港人，我哋咧都觉得系需要支持下咧武汉啲市民吓、希望佢哋咧渡过今次嘅难关啦。据讲就好似有啲新药研究到啊， 系啊，睇报纸就系咁讲啦，希望会有进一步嘅消息，系好消息嚟噶啦。 如果唔系咧，就目前大家都保持啊，听翻啲专家所讲。啊！長期戴口罩同埋用呢個酒精洗手啦。咁、但係講到藥物咧，好多時啲人就問啦、其實如果喺外地啊帶咗啲藥物入嚟香港啊，唔知會唔會犯法嘅咧？咁樣 自己買得唔得嘅咧？其實因為好多人都中意外遊嘅時候咧，咁就係買一啲嗰個當地咧出色嘅一啲藥物入嚟噶嘛。 又唔好話買，有時候真係。外面咧头晕身热咧，喺当地可能睇咗医生噶嘛。 哦。 咁如果当地嘅医生咧，又即系发出咗啊啲药物，可能所谓有配方嘅，喺香港嚟计，咁但系佢又俾咗嗰个病人，咁即系一个香港市民都翻嚟香港。咁应该要食吓、连续食噶嘛。咁带入嚟香港会唔会犯法咧？咁嘅样吓，呢度都可以咧，系趁住而家咧，周围都讲住啲病情咧，系探讨下嘅。香港咧，如果系针对啲药物嘅条例咧，其实啊得几条嘅啫。 系 啊，一条叫危险药物啦，即系啲人贩毒啊，即系吸毒咧，嗰条就最主要系呢条药物，即系危险药物条例里边咧有好多附表嘅。啊，咁咧就系话限制住咧某啲药物只有医生啊、护士啊先可以处理嘅。 系。 咁另外仲有咧一个叫药剂业及毒药条例。 嗯， 咁究底唔系好多人听到系咩第一类型咩危险药物呢个毒药嘅吓，咁啊都系呢条条例啲前身嚟嘅。 嗯， 咁呢啲就并不被啲医学界咧系列为危险药物啦。 系， 咁所以法例咧照跟啦吓。咁、但系佢本身嘅毒性咧都唔系低嘅，所以咧根据法例咧先至可以管有啊，甚至系带入境啊，否则咧就违法嘅。 系。 咁仲有一個咧就抗生素條例啦咁樣。咁好多時候即係香港市民就外遊啦，咁如果唔舒服嘅話，咁分分鐘咧就係外地睇醫生啦，唔出奇啦。咁問題就係嗰啲醫生如果係開咗藥俾佢，咁啱咧就係、是、相信唔會係危險藥物咁大件事嘅。咁但係如果係就係呢啲所謂屬於毒藥第幾類都好啦咁樣。過境嘅時候點計數咧？咁樣好多時候睇翻嚟條例本身咧，佢就話哦，除非係按翻嗰個條例嘅規矩，否則咧就係、是、犯法嘅。如果管有啊嚇、啊、帶入境啊之類，咁死啦！咩叫做按嗰個條例嘅規矩咧？咁樣 一個普通市民好似我咁都唔知道到底嗰個條例點規管嘅喎、 哦。啊，咁啊，你係普通市民咧，我都係普通啫，或者係略為唔普通市民都好啦。 你起碼有法律嘅根基、哦。 话系咁话啫，即系咁多十年嚟咧，都是一个不解之谜。 系， 因为点解咧？可能唔知道有冇政治背景啦。咁、就是、如果系真系要医生处方咧，吓先至可以管有呢啲药物咧，咁自不然就睇乜嘢医生啦。 系， 咁、啊、香港呢个地带以前梗系要英联邦啊或者本地嗰啲医生啊。咁、今时今日咧、可能要香港法例咧。即係裏邊嗰啲咩醫藥嘅執業者條例啊，有資格人士先至得啦。 咁 但係問題就係、是、譬如我喺國內睇醫生，又或者台灣睇醫生，日本睇醫生， 係 咁嗰啲醫生咧就唔係屬於即係香港啲醫生啊表列啊， 嗰啲牌照嗬都冇嘅 喎，冇嘅喎咁樣，咁死啦！如果套用翻呢個方程式咧。就算是美國的醫生呢，就算他幫特朗普看症啊，無論看精神科還是看身體呢、呼吸呢，那個醫生都不屬於即香港表列的醫生來的。 是。 那怎麼計數呢？這樣。那沒理由幫日王治病的日本醫生不夠資格的。 嗯。 但這方面呢，就至於法例裏面呢並沒有是列清楚的。咁所以好多時候我相信咧，都係依賴咩咧？執法人員咧自己去作一個有理性嘅選擇啦。因為一方面可能佢哋擔心就係、是，咦，如果係寫到明話各地註冊醫生咧，咁又唔知嗰個人嚟自咩地方？ 係咯， 係咯，佢話唔知邊處邊處咁，咦，唔係可以啊？有啲藥物即係違禁藥物入境，拿住張紙就。咁、但係如果將佢列明咧，好似有歧視之嫌喎、 啊。 有啲國家嘅醫生又俾，有啲國家嘅醫生又唔俾。係唔係真係咁咧？問過啲當年立法者先至知啦。咁、但係唯有咧，就係、是、話，如果係啲市民咧攞住啲藥過境咧，入境問禁、最好可能入境之前啊問一問。 係 ，因為有咁多時間空間做嘢嘅話，否則咧即係極其小心啦。咁我相信咧，即、就、係、是、譬如你話。去咗外地一個正常，即係我哋都覺得即係妥當嗰啲城市咧，係呢個好廣義啊嘛。咁咧就嗰啲真係註冊醫生啊、醫院啊發出嚟啲藥物咧，如果過咗境被發現咧係屬於呢啲第一類啊、第幾類嘅藥物咧，需要有牌照啊，需要有入境嘅permit 咧嚇。咁你冇嘅話咧，我相信執法者都應該有個理性嘅處理嘅。否則的話真的被人告到上法庭呢，我相信都有一個所謂叫 reasonable excuse、合理的辯解呢，相信法庭都不會一定是定罪的、但始終都是希望呢法例可以寫清楚一點啦， 即告上法庭可能都事少、分分鐘如果那包藥物呢在入境的時候呢需要被扣留或者有什麼手續呢，而引致到那個需要服食藥物的人士呢的醫治有所延誤呢，這個就真的呢怎麼都挽回不回了。 这个是更加大的问题啦、所以就是始终法例我真的看了这么多年呢，都是要符合返呢那个法例的要求呢、可以大家即是啲立法者得闲呢写返清楚，那么有所依据咯。 啱啊。 负责卫生的人员啦、你真的不讲不知道，看返原来湖北省呢就是以前三国演义讲的荆州。这次国内啲负责卫生的官员呢，不知道算不算是大意。 失荆州啦。希望咧佢哋可以发明啲新药咧，就令到呢啲咁嘅病毒咧，就好似荆州咁啦，留俾借咗去，一去冇回头，唔好再影响啊，即系人生啦吓。 系啦，好啦，咁希望新蒸头咧，个个都可以收到我哋今朝早嘅祝福啦。最紧要身体健康啊，保重自己，戴翻个口罩啦。 啊 ，Barbie 你都系啊。 系啊， 祝福下啲同事啦。 好啦，多谢晒大壮威。 好， 拜拜。 晨光大学。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指信，尽我本分，愿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嘅7:28吓，唔该晒，即系就算隔住电话都帮我哋教授嘅神大壮咪啊，同埋 Barbie 啊吓，系啦，今日有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嘅，咁啊首先睇睇啦，咁啊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同样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哇，天气冻咧，都仲要有啲射击练习啊，都好勤力啊。好啦，咁天气方面啊，天晴，早上寒冷，日间非常干燥嘅，最高嘅气温大概1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初时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早上仍然是寒冷，日夜温差亦都是较大的。现在是12度的气温，相对湿度4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和寒冷天气警告都是现正生效。今天看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都是属于3低水平来的。现在先听7:30的新闻简报和交通消息，回来继续二台的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内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持续扩散，最新确诊人数是超过7000人，死亡人数达到170人。内地央视报道，湖北省在过去一日新增1032宗新确诊个案，全省累计4586宗，另外新增37人死亡。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进一步研究疫情防控形势，部署有针对性加强防控工作。副总理孙春兰在武汉市现场指导湖北省医用物资保障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中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总干事谭德赛说，世卫专家已经全力应对新型肺炎疫情，包括对病毒进行研究、适当公共卫生措施、分享数据和确保物资供应等。白宫虽然发表声明否认有传媒报道说美国政府要求当地的航空公司暂时全面停飞中国，但国务卿蓬佩奥说，全面停飞仍然是政府考虑的其中一项对抗新型肺炎传播的方法。蓬佩奥说，华府已经向国民发出最高级别旅游警示，要求国民不要前往爆发疫症的武汉市，而政府会继续衡量疫情发展，颁布相应措施，包括发出更多的旅游警示和完全禁止前往中国。美国有3家航空公司，分别是联合、美国和达美航空，都有直航中国班机。其中联合航空已经公布2月1日至8日取消24班飞往香港、北京和上海的班机。欧洲议会全会投票通过英国脱欧协议，脱欧协议以621-49票获得通过。欧洲议会议员随即唱苏格兰民歌《友谊万岁》。

神，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早上7:38，咁啊，晨光第一线嘅国际新视野，早晨各位听众，早晨阿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咁啊，东京奥运咧将会喺今年咧夏季就举行啦，不过咧依家都好多不确定性，譬如依家咧就会进行紧咧好多唔同咧东京奥运嘅预赛啦，咁嗰啲预赛咧有啲选手咧嚟自中国嘅咧。咁啊，去唔到場地嗰度去比賽 哦。 咁究竟出嚟個結果係點咧？因為譬如 即係譬如之前曹星如話要去武漢咁樣啫嘛。 係啦，咁 咁又話要 cancel 咗啦，而家又轉第二個地方啦。 係啦，譬如中國嘅女足啦，咁都有機會打到東京奧運嘅，唔係男足啊嚇。即係女足就勁少少嘅。咁但係咧有四名嘅主力球員咧都係嚟自啊呢個武漢嘅。佢原生地係武漢嚟嘅，咁佢 但係佢哋係有冇呢一年有可能冇住喺武漢咧？ 有啊，佢封住咗喺武漢，佢出唔到嚟，參加唔到國家隊。 係啊， 咁所以就有機會影響到國家隊嘅成績啦。咁啊，有機會成績唔許可，跟住就去唔到東京奧運。 嗯， 即係有好多呢啲千絲萬縷嘅考量啦，咁樣咁究竟件事會點去發展咧？咁啊，大家要跟進住啦。除咗係國際嘅形勢啊，仲有呢個疫情嘅發展咁，但係咧，關於東京奧運咧，今日可以講多少少喎。咁呢件係一件好人好事嚟嘅，咁佢個選手村咧都已經差唔多落成咯，耗資咗咧24.3亿嘅日元啦，大概咧1.7亿落成啊嚇。咁日本當局咧話佢哋用 冇想象之中咁貴喎。 係啊，但係佢哋用嗰啲木咧都幾有意思，係用翻咧呢個 再生木 呢、這個係啊核災區嘅木材咯。即係講緊係當年咧呢個福島啊，即係嗰啲核災區嘅木材啊，咁就叫做用得唔好嘥咁樣，有個環保嘅意味。 即係佢哋啲木咧就唔會話喂揾個海填咗佢啦咁樣。 係啦係啦，佢哋都攞翻出嚟用。咁當然係根據佢哋個衞生情況以至知道嗰、那個叫做核含量已經唔會傷害到人而用啦，唔係話你去到喂即刻俾啲核彈嘅或者有核泄漏嘅木材你用下先，等你都吸收下啲核先咁，唔係咁樣，即係個心地唔係咁啊嚇。 佢哋都冇理由將呢啲咁多放射性嘅物，即係物件咧放喺自己嘅城市入邊啦。 啱㗎，係啊，咁啊呢啲木材咧就係嚟自咧呢個核災區福島入面咧全國63個地方嘅用。揾出嚟嘅咁樣，咁選手村入面呢已經開放俾呢日本嘅媒體睇第一轉啦。咁有啲乜嘢喺選手村入面呢？有咖啡館啦，有小賣店啦，有理髮店啦，有郵局啦，有撳機啦 ,ATM 啦，亦都有呢出售官方產品嘅商店。咁有個 area 呢就俾一啲世界各地嘅建議呢日常活動同埋交流，我估計係類似酒吧嗰啲咯，俾大家比賽完之後慶功，或者咧即係大家飲翻杯輕鬆下咁樣。咁但係啊，唔知個疫情會唔會有機會去到東京奧運嗰、那個時間舉行個時間？ 好難。 如果要舉行，即係嗰個疫情去到東京奧運嗰、那個舉行嘅時間咧，可能好多嘅選手都會戴口罩。因为咧，喺个选手村入边咧，佢都好大嘅，唔系劏房户咁好密集，但系大家都人人自危啊嘛。因为四年磨一剑，即系想喺奥运有好成绩，咁梗系要令到自己身体嘅状态最好噶啦。你都听过好多选手系因为自己感冒咧，而明明攞金牌嘅，最后攞咗铜牌。 哇，感冒真系争好远。 系明明攞铜牌嘅咧，会变咗咧，乜嘢奖都冇咁。 即係所以要好好咁樣保持住身體，維持一個高嘅質量，唔好俾自己病啊，唔好俾自己交叉感染啊。呢個就係今時今日咧，冬奧咧都會防範於未然而做出嚟嘅一個叫做多啲諗啊，或者多啲去考量，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大家又注重到個人衞生之餘，仲可以保障到咁多位嚟自世界各地嘅運動員咧。咁啊喺日本舉行已經好好噶啦，日本係先進同埋相對衞生嘅國家。 係啊係啊， 係啊，咁我都覺得佢哋處理得到。 嗯， 即系日本人都 有信心嘅呢， 冇咩灾难未见过。区区一个东京奥运村应该都可以搞得掂。 同埋因为本身东京唔系第一次举办奥运， 系啊系啊， 都系一个有经验嘅城市。 系啊，咁啊，希望可以顺顺利利咁举行啦。啊，同埋咧日本人做嘢好有 planning， 好有计划嘅。每样嘢咧都会预先预习咗一次、两次，甚或乎三次。譬如上个礼拜二啦。當局咧就邀請咗咧200多位咧嚟自44个国家嘅外籍東京居民辦啊，即係辦嗰啲外國人，因為真係要咁辦嘅， 係啊， 因為你唔能夠全部都係 佢哋係一定要有呢啲角色扮演，去將成件事做一次， 係啊係啊係啊，而即係佢唔可以全部都係日本人，因為日本人大家可以傾講到日文啊嘛，咁佢要揾一啲咧 外國人、 外國人面孔嘅人， 可能又真係揾啲香港人，揾啲韓國人。 系啦， 揾啲馬來西亞人， 系啦， 又揾啲挪威人， 系啦，做一個演練，因為人哋真係會用英文問噶嘛，你啲工作人員要叫應付得到或者負荷得到。當有10个人用英文問你嘢嘅時候，話喂，究竟邊度係逃生門啊？咁你可唔可以順利咁樣好仔細或者逐啲逐啲咁樣分批咁樣？帶啲人去逃生門先。 佢哋可能咧，除咗就係叫嗰啲叫做臨記啦，去到咧就用英文問之外咧，有陣時仲會要求佢哋咧用翻自己本土當地嘅語言， 係 即係例如啊，有個臨記係香港人嚟嘅，跟住譬如我做有幸做臨記啦， 係邊度有得走啊？逃生啊！ 地震邊度走啊？ 逃生門喺邊啊？ 我驚到連英文都唔記得咗， 係 咁我梗係用廣東話問㗎啦。但原來佢哋都仲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嘅話咧，咁呢個演練就相當成功。 啱啊啱啊，係啦，所以當局咧就邀請咗200多位咧嚟自44个国家嘅外籍東京居民咧，就喺呢、這個哇，即係 cousin 可以搞嘅一個笑，冇撞嘢啊，冇撞嘢，有冇撞嘢？ 冇 撞嘢， 冇撞到， 冇撞嘢嘅呢個冇撞嘢之心。綜合體育廣場咧就參加呢個防災嘅演習，咁啊演習嘅目的咧就係測試啊，如果有災難發生嘅時候咧，外國嘅遊客係咪可以有呢個清晰嘅指引可以走得到啦？咁樣啊，超過30名嘅翻譯員咧在場就協助佢哋用一啲滅火筒啊，咁啊即係總之做戲做全套咁樣咯。咁啊演習咗一次，咁啊未來咧仲會演習第二次，仲會演習第三次。呢啲政府咪好咯，防范于未然，唔系每一样嘢一嚟到嘅时候，哇，水来水倒， 同埋 土来土倒， 同埋嗰个演习咧，个认真情况咧，我都会觉得咧，唔系咁多个国家嘅国民咧系可以做得到咁认真，因为佢哋由细到大都系好认真去到对待每一次嘅地震演习，因为佢哋知道每一次嘅地震演习系成功咧。其实真系可能代表你真系有地震嘅时候，你走得甩噶， 亦都可以救翻好多无辜嘅生命。 系啊，即系老实讲，大家都香港大，我哋以前读书嘅时候嗰啲火警演习啊，我哋都 大家都系流流啡啡嘅啫， 一路笑住一路行。人哋嗰啲好认真嘅，即系听到铃嘅声，即刻真系摆低石跑啊，一路好有秩序排队，然后一齐跑，呼呼呼呼咁样。跟住可能有啲人咧就话你走唔到嘅，你要即刻。喺一个密室入面揾啲乜嘢去到挡住自己个头咁样。咁呢啲都系要恒久咁样去练习。 喺学校嘅时候唔认真呢，我 so far 做过几家传媒机构。嗰3间都好认真。每次走火警啲人都好恶嘅。有啲带头人都好恶。而大家都好认真去到啲空地啊，跟住 真系一件好事。 又会计算嗰时间。我哋今次走火警有几多。所以 我覺得好好嘅準備啊，防範於未然係最重要嘅。 最好啦，咁佢哋認真嘅時候，我記得有陣時都會啲動物園演習有冇嘅？你記唔記得？ 記得。 係啦，佢哋係揾人啊， 係 去到扮動物， 扮動物係啊， 著住嗰件動物嗰件衫。 嚟緊有套南韓嘅戲都係揾人扮動物，好笑嗰套。 揾人扮動物咧，跟住佢哋仲要同嗰個扮動物嗰個人講咧嗱，你而家係一隻斑馬。你要用盡任何嘅方法，唔俾我哋捉到你。 係 啦，跟住嗰個人又當然好敬業咬業啦，係咪先？諗盡辦法，如果佢係一隻斑馬，佢會點樣走啊？啲人點樣捉佢啊？點樣防啲人啊？ 係。 咁所以咧，每一年啊，即係睇新聞睇到笑就睇呢個新聞啦。 係啊，幾有趣啊！呢個 幾有趣。 係啊，咁啊，希望大家都無論係對於自己嘅環境啦，自己工作崗位啦，都做多啲。叫做防守嘅工作，咩叫防守？即係譬如依家防疫啊嘛，咁啊真係清潔一下。今日開工大吉嘅話咧，先翻到去 office 咧，執一執自己個位先，冇用嘢抌出佢，用嗰啲酒精啊噴下自己個位啊，咁消毒嘢，抹下自己個 keyboard 啊，咁樣嗰啲啦。咁啊抗疫咧就你我都有份嘅，咁啊亦都同啲即系依家喺街排紧口罩嘅朋友仔讲，你真系着多件衫先排啦。 嗯， 咁 冻啊， 都唔想嘅，系同埋大家和和平平咁样排啦。即系都系嗰句，你又想买口罩，佢又想买，咁啊争论系买唔到嘅。咁大家和平咁样咧，反而就令到个效率可以提升得到啦。系啊，香港俾心机啊，撑得住噶。 カラオケしたいなと君が突然言い出す街は夜を始めたばかりめんどくさそうな顔を作ってみたけど本当はすごく嬉しかった人混みかき分け公園通り抜ければやたら派手な電飾のボックスぶきらぼうな声で部屋番号告げられ二人きりで部屋に入る僕が歌うラブソング真面目に聞いてる寂しげな横顔忘れられぬ思い出重ねてこぼれそうだよ。ずるくてもいい、代わりでもいい、君の寂しさの一番近くにいたい。いつか僕を、いつか僕を本当に好きになるその時。そばにいるよ君が歌の途中で突然泣き出して僕は何も言えなくて取り残された伴奏と泣き声だけが狭い部屋に響いてた。ごめんという君の震える肩を抱き防犯カメラに背を向け濡れた頬を指で拭ってそっとキスをしたそばにいるよ 朝の一番近くにいたい。いつか僕を、いつか僕を本当に好きになるその時まで、そばにいるよ。ずるくてもいい、代わりでもいい、君の悲しみの一番近くにいたい。いつか君が、いつか君が本当に笑える時が来るまで、そばにいるよ。 一首嘅作品系嚟自平井坚302，咁啊到时唔知选手村入边嘅302号房系住咗边一位嘅选手咧吓。出边12度，相对湿度49%，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日咧先同大家咧讲下呢个英国联赛杯嘅决赛啦。阿士东维拉咧喺英格兰嘅联赛杯四强次回合啦，凭住逆风啊吓，查斯古特咧保时嘅时候绝杀啊，主场咧2-1啊险胜咗李斯特城咁啊。当然啦，赛后大批球迷咧非常开心啊吓，因为咧哇好耐啊未试过入到啊一啲杯赛嘅决赛啦咁样啊。网民咧都祝福佢哋咧可以破到呢个二拉命啊！咁啊，联赛杯咧首回合啊，维拉作客咧呢个李城啦踢成1-1，咁啊两回合计咧3-2啊杀入决赛啦！咁啊自千禧年之后咧，阿士东维拉咧一共杀入啊两次足总杯啦，同埋一次嘅联赛杯决赛，第三次咧都同奖杯无缘啊！所以咧主帅啊吓呢个癫史密夫咧就立志啊！佢话咧，我希望咧，到时可以咧，即系昂首咁样离开温布利。 哦，我以为呢个癫史密夫到时癫咗添。 唔系，佢真系好想赢波啊！咁啊，带领球会可以攞到只杯仔啊，唔好杯仔啦，攞到只杯都系开心嘅。咁真系啊，有阵时都有啲锄强扶弱嘅心态。咁啊，转个角度睇埋西甲啦，咁啊，巴塞隆拿咧有前锋苏亚雷斯啦，长期养伤啦，美斯咧近况麻麻地啊吓，咁啊，入波嘅重任咧落喺呢个基沙文一个人身上啦。好彩呢一位咧法国嘅国脚咧今季啊吓都有啲进账嘅。咁啊，今晚咧西班牙杯16强啊，咁啊继续挺身而出啦，领军主场咧。就即系呢个击败啊护级嘅球队啊呢个雷加利斯啊吓，但系最近咧火力咧都欠奉啊，应该都系轻松咁样赢波晋级噶啦咁样咁啊，即系近排都好多呢啲杯赛可以俾大家睇得到啦。咁如果夜晚黑瞓唔着嘅你咧，又可以留意翻咁啊，转个角度同大家咧睇埋咧。继续有好多 NBA 嘅球星啦，悼念高比拜仁啦，有一啲球队咧就用咧维例八秒咧去纪念咧当初一开始出道咧着8号衫嘅高比拜仁啦，咁啊有啲咧就用晒24秒进攻但系唔进攻嘅方法咧去悼念咧第二个阶段啊着住24号波衫同系佢系高比拜仁啦，咁啊更加多篮球员咧用翻一啲高比拜仁招牌嘅入波方式啦，转身后跳啦，嘅一啲投射啦，包括就系76人队嘅Embiid 啦，琴日都有一球啊，特登一射完波之后咧，仲高呼咗一声 Kobe 咁样吓，咁情景咧确系令人哋好伤感嘅，但系睇到好多唔同前队友啦，以至现役嘅 NBA 球员咧。都讲好多感谢高比嘅说话啦，证明一位伟大嘅球员嘅离开咧，大家真係好唔舍得嘅，咁唔舍得终归唔舍得啊，咁安排緊一个叫做告别礼嘅喺LA 方面嘅 Stable Center 啦，咁但係 Stable Center 就坐唔到咁多人，因为佢只能够坐到20000人，但係呢悼念高比嘅民众呢有100000人。咁近排咧就研究紧咧喺呢个叫做玫瑰体育中心嗰度咧， 就去舉行，嗰度咧就可以坐到10万人，仲要咧旁邊個公園仔咧又可以有户外嘅地方坐多3万人，即係如果到時咧悼念高比嘅民眾有13万人咧，都可以咧應付有餘，咁啊大家用大家嘅方法去悼念呢一代咧偉大嘅球員啊高比拜仁啦，嗯。 好啦，再睇埋嚟自呢阵啊，体育呢除咗係即係讲运动员成绩之外，当然要睇埋佢哋练习或者就係准备嘅功夫啦。始终呢武汉肺炎未有缓和嘅趋势，咁香港怀疑个案呢亦都係不断增加。咁有不断公开姓名嘅体院啊精英全职运动员呢今日向报章就透露喎。超过20名中国国家单车队包括主力钟天士、林俊雄等等嘅呢两日呢就会从北京呢嚟到香港啦。咁并且喺体院啊集宿集训。咁令到体院呢就人心惶惶。咁佢哋呢就希望体院呢就向从内地到香港嘅中国车队进行呢自我隔离14日先。咁以保障香港运动员身体健康，咁尤其呢就今年正值就系东京奥运年，不容许呢有半点嘅出错嘅。咁而喺体院训练嘅香港女车神李慧思呢亦都系表示呢担心㗎，咁唯有做好自己戴口罩勤洗手，以免呢就系受到污染咁讲㗎。咁病咗嘅话呢咁就即系几大问题呀。咁除此之外呢，咁见得到呢就原定喺中国举行嘅多个嘅体育赛事相继呢亦都系取消或者被迫呢就系改变呢一个嘅比赛嘅场地。今日国际泳联日前亦都宣布取消3月在北京举行的跳水世界杯。国际泳联星期二宣布，今日基于武汉肺炎疫情严重，决定取消原定在3月6日至8日在北京举行的跳水世界杯赛事，并且就已经向各个的泳联发出解释的原因。国内传媒就预计，咁啊随住时间的推移，相信陆续会有很多的国际赛事延期或者就是取消的。好啦，咁啊睇完呢啲嘅消息之外，再睇埋咧就系澳洲嘅网球公开赛咯，有泥地王子称号嘅天母一直被视为就泥地王拿度嘅接班人，咁但系咧就今次呢一个嘅比赛咧也系有少少特别啦，大家都谂住拿度应该会赢啦，咁但系始终咧爆冷嘅情况都系继续出现啦，咁可以话咧喺网球场上决一高下之下咧。呢一场嘅比赛，咁拿到咧就输咗啦，啊咁但系睇下嚟紧嘅时候咧，会唔会再有机会咧，能够咧就同费达拿咧再嚟一个嘅对决啦吓。好啦，时间好快脆咧，会到8点，室外气温系12度，我哋先听听咧就系8点嘅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啦。 抗疫的重要关头，理解前线同事在处理新型冠状病毒的时候需要承受额外的心理压力，并希望医院作住宿安排。医管局会积极考虑，希望短期内可以推出措施支持需要时刻面对高风险病人的人员。高拔升说，减少人流是阻截病毒扩散到社区的最重要措施之一，所以欢迎有助减少人流的措施和其他进一步有效可行方法减少疫病进入本港的措施。体育消息，曼联同史波廷就中场球员班奴费南迪斯的交易达成协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曼联先会向史波廷交付4700万镑嘅转会费，各项嘅条款、奖金等等，将会令转会费嘅总额加至超过6700万。该名25岁嘅中场加盟红魔鬼之后，有望舒缓队中中场球员缺人嘅压力。喺完成体测之后，最快将会喺周末对狼队嘅比赛上阵。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74， 日元 109.04， 瑞士法郎 0.973， 澳元 0.675， 加元 1.32， 新西兰元 0.653， 人民币 6.937， 英镑对美元 1.302， 欧元对美元 1.102。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299 点，跌8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575.82 美元，卖出 1,576.66 美元。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寒冷和干燥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朝早寒冷，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朝早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周末至下周初气温回升，云量增多。 而家气温系12度，相对湿度4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暂时畅顺嘅。封路方面咧，喺港岛湾仔天乐里有道路工程，天乐里前往轩尼诗道东行啦，同埋马斯道嘅快线咧需要临时封闭。咁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咁就系湾仔天乐里由于有道路工程，咁天乐里前往轩尼诗道东行啦，同埋马斯道嘅快线咧需要临时封闭。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的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大家好，我哋系师兄祠堂， 新年要带样贺礼送俾人，要全家收到都咁开心嘅，会系乜嘢呢？ 黄金糕啊？ 点解啊？ 黄都金、啊， 怕唔怕？ 加劈蓝莓酱上去咧， 好咩？ 深蓝色啊嘛。 嗱，我系中立嘅，两样沟埋一齐。啱啱好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即食面、炸鸡、香肠、烟肉、热狗、罐头肉、罐头鱼、罐头汤， 种种加工食物，统统冇得留低。 一齐为家常菜加点健康，加添营养。 全新电视节目《入厨快乐》。由瘦身厨房英国名厨阿 Tom 再度主理，教你用随手都买到的新鲜食材，在屋企都可以轻松煮出健康好滋味。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唔好打啊！ 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Hello， 我朱海婷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起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在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是 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哎，嚟到大年初六咧，先见到你啊，朱海婷，早晨，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闲仔各位晨光嘅听众，大家早晨啦、 啊，系啦，咁啊，嚟到年初六啊，梗系同我哋啲听众拜个年啦， 咁啊，祝各位嘅晨光听众啊，同埋闲仔都系啦，最紧要就系身体健康， 系啊， 咁就百毒不侵，样样嘢都顺利啦， 系啊，咁啊，朱海婷都系啦，家庭咧就要幸福之余，就个个都身体健康， 系好紧要啊，大家都系。 有财运嘅， 冇错冇错，健康亦都系就系财噶啦，喺呢个刻刻真系 健康是财富，冇错。咁、今日嚟到星期四呢个朝早咧，八点搭二个字啦吓，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今日咧嘅天气咧都系比较系寒冷一啲嘅、希望大家都顶得住啊。 自己就谂你喺被窦度都感受到啦吓。咁、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就系12度，相对湿度46%，都几干燥啊。咁啊，天晴嘅，早上寒冷。日间是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1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北至到东北风。咁初时咧就是高地吹强风噶，展望明早仍然是寒冷，日夜的温差比较大吓。去到周末或者下个礼拜初就会气温回升，云量就会增多噶啦。 系啦，咁现时的室外气温只系得摄氏 12度， 系咯，相对湿度咧，哇，仲低过50%，只系得46%啫，咁所以就红色火灾危险警 警告是現正生效的。 近期呢啲女士們呢隻手真係呢乾上加乾啦。本身 46% 嘅呢個即係濕度呢都已經令我哋覺得乾㗎啦。仲要成日呢就用呢個酒精搓手液啦。搓完之後呢都會覺得份外乾咗啲，但唔緊要啦，乾淨係緊要啲。 係呀，衛生好緊要下。咁女士們會多啲搽返 hand cream 啦。我哋男仔呢就大安旨意啲嘅就由佢啦咁樣嘅。咁睇下大家照顾下自己啦。咁呢一个农历新年呢，即係依家先见到阿 Heidi 啦。有冇都因应呢个市面嘅疫情减少咗外出拜年啦？ 其实呢都真係呢，有啲你话亲戚咁样出一出嘢都见晒啦。有啲其实都会呢大围嘅朋友啲团拜呢，尤其是係多啲细，即係真係多啲小朋友嘅我哋讲緊係几岁啲小朋友嗰啲呢，会因应地减少咗。或者就唔好咁大 group 啦，可能不如几个 family 细 group 细 group 嘅，可能係六至八人咁见一次呢，有啲本身可能係超过20人㗎嘛，就话不如等等先啦。或者是想住去啲咩地方都会因应去改变咯，真系 都会系咁嘅。咁同埋有一啲咧，即系惯常咧，一新年咧就会大家聚埋一齐嘅啲朋友 group 咧，都喺即系继唔继续之前咧，大家都会先咧通讯一下，沟通一下。喂，惊唔惊啊？你屋企有老有嫩咁样， 互相问一下先。或者咧有啲好笑，大家咁熟都唔怕讲啦。 系 你之前有冇去过边度？可唔可以自己申報下你嘅健康狀況或者外遊狀況先？因為我諗大家作為朋友或者親戚，大家都好明白，其實都係想一個保護嘅心態啦。唔好介意人哋咁樣問你，或者你去咁樣問人嘅時候，都諗下點樣可以問得嚟有禮貌，但係又唔好俾對方覺得你係即係好似歧視佢咁嘅感覺嘅咯。 咁所以大家都要放開一個嘅心態啦嚇，即係唔好咁多咧，即係壞嘅諗法或者啲陰謀論咧，就要放埋一邊。而家咧都係要多問一句啦。有陣時咧，即係自己可能，好似彭仔咁樣，只一條友就冇乜所謂。咁但係都要注意一下人哋屋企，即係有大有細嘅時候，都要問一聲。嗱，我冇所謂啊，你哋自己要諗咗你自己先咯。咁即係有家庭嗰啲，咁就都真係少咗啲外出 嘅。但係都明白嘅嚇。 喂，不過尋日咧喺呢一個嘅食肆度咧，即係都有外出晚飯啦。就見到有一間中式酒樓啦，呢間都幾傳統嘅中式酒樓咧，佢喺呢個嘅佢哋嘅樓面咧，一個中央位置啦，係成晚喺度煲緊一盆水喎。 散发啲蒸汽出嚟，会唔会水入面系有啲其他成分嘅先？ 系啦，跟住好忍唔住问，其实煲紧咩？我一路以为佢哋系咪滚紧汤啊？点咩？原来佢哋喺度煲醋啊！ 啊，几好啊！ 系啊， 白醋、 啊，即系大家可能有听过煲醋咧杀菌啊嘛。咁嗰间中式酒楼咧，就摆正喺呢个大厅中间咁，即系个楼面正中间喺度煲醋。 嘿，买咩防疫用品咧？我煲醋系咪仲实际咧？ 究竟系咪真系有嗰实效咧？我都唔敢讲，但起码佢做咗一样嘢咧，系令你觉得。即系好 表面上安心啲啊，系咪啊？ 令你都觉得好出奇，同埋亦都有一点安心咁样啦吓，同埋亦都明白，大家真系为咗防疫咧，都系各尽本分之余咧，真系会各出其谋添。 同埋你嗱，你就会有戴眼镜噶嗱，即系唔好介意我哋而家做节目戴太阳眼镜啦，都戴咗个平光眼镜或者近视眼镜或者太阳眼镜出街。 有啲医护专家系咁教我哋噶嘛，即系如果可以嘅话，就算冇近视。都戴个平光眼镜啦，咁 都系令自己心安嘅一个方法咯。 系啊，咁最紧要大家都系身体健康啊，好好过呢一个鼠年啦、 啊。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嚟到今朝早星期四呢，同我哋分析财经走势嘅呢，咦就唔係惯常嘅 Dicky 喎。今朝早呢换嚟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邓星卿啊 Kenny 嘅。 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係新年快乐。 係恭喜发财，身体健康啊。 冇错，身体健康。 最近要身体健康。 好啦，咁讲下呢鼠年啊嘅首个交易日啦，睇返琴日方面嘅情况呢，都跌啦，咁跌咗789点啦，咁啊睇翻其实咧外围都吓冇办法啦，咁啊我哋香港方面嘅即系本地又关心呢个疫情嘅问题啦，所以见到呢个跌咧都在所难免吓，咁啊显著都跌成3% 嘅，呢个我哋可唔可以净系归咎于就系话，哎呀系受呢一个嘅新型肺炎嘅疫情去扩散而影响嘅单一因素咧吓？ 其实我觉得就明显呢个因素系大嘅，因为你睇翻其实嗱，美股虽然我哋放假都跌过，但系就我哋复市之前佢都叫做弹翻啲啊。 系啊， 咁其实美股唔系太差啦，讲真就咁最主要就系香港因素都系即系直接会比较系受到呢个系新型肺炎因素所影响会比较大啲。咁同埋都系就内地股市方面咧，又系都延迟咗系复市啊嘛。 系， 咁亦都系即系可能短时间里边方面咧，就系冇呢个系嚟自北水啦。咁同埋而家最緊要就係嗰個不明朗因素方面咧，即係雖然大家都覺得疫情咧都知道明白疫情咧就係個短暫因素嚟嘅，即係唔會話長期影響嘅。但係咧個問題就在於咧喺依一兩個禮拜咧就比較大家關鍵啦， 最敏感 個不明朗因素會比較多，就究竟個情況會擴散到去嚴重性有幾大咧，定係開始會慢慢受控咧？咁呢啲係大家都唔知道噶嘛，咁所以變咗就。對於一啲即係傳統嘅板塊方面啦，尤其是直接影響比較大啲，可能啲零售啊、餐飲啊、旅遊嗰啲，咪影響會比較大咯。 係，咁就但係尋日咧睇翻嗰個主板成交咧，其實哇突破呢個千一億， 1240亿元啊嚇！ 係咪大家其實係咁抌貨咧？ 定係有人真係咁勇敢去買流貨啊？ 咁啊，當然即係有一定會有投資者沽貨啦，幾日假期啊嘛，翻翻嚟啦。第二咧，亦都唔即係有都唔排除咧，有啲人趁低買貨嘅喎、因為你睇翻咧就其實琴日咧雖然個市恆指跌嚇，但係個別有啲股份其實又 OK 嘅，同埋都喺低位方面咧，就算插咗落去咧，就其實都有一個好快嘅反彈喎。因為我相信好似頭先咁講，大家都經歷過沙士啦，咁經歷過呢個疫情嘅話咧，都知道佢個市況影響方面咧係一個轉賺因素。咁而之前放假之前，其實個市場氣氛都係OK 噶嘛。咁但係大家都會覺得今年個市況咧，即係除非嗰個疫情影響好耐啊，或者好嚴重啊，影響個問題係好廣泛啦、如果唔係嘅話，大家覺得今年個情況都唔係話太差嘅。咁所以都唔排除有啲之前咧就係冇買到貨嘅投資者咧，都係趁呢個調整係落。其實琴日你見到咧，即係如果你問啲投資者，好多人都哎呀，即係如果係再低啲嘅話咧，就會低級㗎啦，或者開始分段去買㗎啦。都有少啲投資者出現 嘅 喎， 係可能佢哋對後市即係再遠啲嘅後市咧個前景感到樂觀一啲。 嗱，你見琴日方面咧，即係個個嘅曾經都觸及過27101点呢個水位啦。好啦，咁我當仲可能有機會有個回吐啊，或者回落嘅壓力嘅話，咁啊 Kenny 你會睇啦，下一步去睇個低位係啦，個支持位擺喺應該邊度咧？下一關嚇。 其實我都覺得咧，如果你中線少少咧，你唔好搏咁短啦嚇。即係你話，我搏完之後下個禮拜即刻要賺錢嘅，咁我覺得其實好難講啊。但係其實如果你搏中線啲嘅話咧，27000咧，即係依個八天線咧，其實都係起碼第一柱嘅依個係吸納嘅一個係好機會嚟嘅。咁當然下一個位就比較重要啲嘅，咁你可能就最比較 worst 嘅，你可能就睇埋26000点邊一啲位啦。咁理論上就即係依啲位其實都屬於算係反映咗好多嘅不利因素嘅。咁同埋你睇翻指數就還指數啦，同埋個別股份方面咧，其實表現都有分別嘅，都幾參差嘅。 咁係 琴日即係有啲股份咧，譬如有啲醫藥股啊，或者新經濟類股份方面咧，其實就不但只係冇跌，仲要再試一啲高位嘅喎。咁所以又好睇翻個別嘅情況咯。 同埋你見重磅嘅即係一啲嘅藍籌股，譬如係騰訊啊，都曾經喺度倒升添啊，所以即係要揀股份。咁但係會唔會有啲股份就係話暫時都真係不宜添沾手啦？因為啲外圍嘅因素，例如就係話澳門博彩股都有明顯嘅股價沉重啦，係啦，啲嘅零售股份啦，甚至乎有啲地產，如果我哋話係一啲係商場嘅租務方面比較重嘅因素嘅，都會唔會短期都真係有啲嘅不利嘅因素喺度影響住嚇？ 哦，咁呢啲嘢真係定手當其衝㗎啦。咁尤其是你話睇翻澳門博彩啦，咁你基本上就依個係數字上邊其實未有依個疫情惡化。 嘅話咧，個數字都係唔係咁理想嘅。咁、再加埋而家疫情嘅話咧，就甚至冇講到可能會有啲賭場會，即係如果最差嘅情況，可能會封閉嘅。咁你都有道德計啊嚇，即係你好似打風嗰時咁樣，你停咗一日嘅，你都計咗條數，都一定有個損失喺度嘛。咁所以變咗呢啲股份咧，就算你博反彈都唔會揀呢啲住啦，因為你係直接受到影響啊嘛。咁、如果你話真係反而係。有啲會唔會有啲會係真係受惠咧？咁當然就大家都唔希望有疫情啦、但係就可能有啲股份會受惠，好似譬如近排啲新經濟類股份嘅，因為更加令到啲人咧就唔出街嘛。 哦，即係可能網上消費啊嚇嗰啲 網上消費多咗啊，叫外餐飲外賣啊，或者好似啲遠程嘅醫療，你睇翻就平安好醫生嘅，咪繼續係做一啲新高出嚟咯。因為佢嗰啲服務方面咧，可能個需求未來會更加大啊嘛。 哦，呢啲叫新經濟類股份啊。 哦， 系啊，即系香港电视都算系咯，如果咁样，佢琴日都 话逆市升咗14%， 系咯，好离谱啊，升14%。 不过呢个你要小心啲啦，因为点解咧？其实佢虽然嗰、那个。訂貨量啊，即係香港嘅網購訂貨量，經香港電視多咗，但係究竟係咪帶嚟一個好大嘅盈利咧？依、這個就疑問，因為點解咧？香港嗰個網購成本係好貴啊、即係嗰、那個、第一個市場好細啦，第二台灣你個物流成本好貴啊，因為你嗰啲運輸啊、 人工啊、 或者係啲貨車啊等等，其實你冇一定個量咧，你係攤銷唔到嘅。咁所以你睇佢業績上面都未得住 嘅。哦，原來咁計嘅啊，咁要留意下。咁、我哋睇完本港個市之外咧，咁亦都要留意下外圍嘅走向啦。因為美國聯儲局咧議息完啦，咁維持利率不變。咁當中咧通常大家就會留意咧睇翻咧，即係聯儲局嗰、那個即係。意識之後咧，會有個會後聲明嘅，嗰、那個先緊要。咁啊，睇佢啲言論咧，好似都幾樂觀對個經濟前景嚇、究竟阿 Ken 你點睇呢一個嘅聯儲局嘅啲言論，以至到呢次利率不變啊維持啊？ 其實美國經濟係 OK 喎，一路都即係雖然你話特朗普方面好多爭議啊，但係其實佢上咗台之後嘅話咧，對於美國股市同埋美國經濟方面咧，又真係幾正面嘅喎。咁你睇翻，尤其是美國個消費市場方面咧，係蓬勃嘅喎。咁你見到 iPhone 賣得咁好都知道啦。咁所以其實美國本身，所以你見美股即係不斷咁創新高啊，美股咁勁嘅話咧，都有佢個道理喺度嘅。咁暫時我覺得就係嗰個貨幣政策咧喺美國上邊咧就應該都係不變住嘅、但係你即係 keep 住低息嘅環境一段時間咧、我覺得都會嘅，因為佢都有提到就話都要睇翻個通脹率方面咧，就唔好俾佢跌翻落去嘅。咁、所以變咗就你話喺短時間係咪因為個經濟係好而係調翻轉要加息咧？我覺得呢個機會係比較微嘅，但係當然就未必咁快會減息。咁但係今年因為係總統大選年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個貨幣政策方面咧都會 keep 住寬鬆嘅，因為即係有利翻個選情啊。 咁呢排咧都亦都多咗就話嗰啲避險貨幣啊、美元啊向好啦。咁如果講避險貨幣，有啲咩值得留意咧？ 其实传统嚟讲就避险货币通常系买嗰啲日 yen 啊、或者系啲高息货币嘅，因为其实今年咧就应该大家都会睇美金会落翻少少嘅，咁同埋今年其实环球央行咧都会系真系增加个流动性嘅，都系比较系宽松嘅，咁所以变咗就去年咧都有啲人买呢个黄金做一个避险嘅，今年可能金价都会比较系 keep 住系比较硬净少少嘅，咁当嗰个美元落嘅话咧，就通常系利好翻啲商品货币嘅。 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吓，咁正话我哋提过一啲股份，唔知阿 Kenny 有冇持有咧？ 真系冇嘅。 好，咁今朝早咧，多谢晒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邓星兴阿 Kenny 嘅，咁我哋留翻下个礼拜二咧，先再揾你一齐倾下啦。 好， 多 谢晒， 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肺炎疫情流感高峰，对抗疫情从个人卫生做起。 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仪医生， 咁咧就我都知道，就好多市民咧，因为假期完咗之后咧，可能都喺内地 无论探亲啊、旅行都陆续翻嚟香港，亦都可能有啲人前一段时间都翻咗嚟。关于呢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嘅发展咧，政府一路都非常密切留意嘅情况啦，同埋一路都系适时咧去发出一啲最新嘅健康建议嘅。咁首先咧，我想强调政府喺呢个阶段咧就呼吁香港人，如果可能嘅话咧，尽快喺内地翻嚟啦。另外亦都喺呢段时间咧。我哋唔好再去一啲有疫情嘅地方啦。咁然後關於喺外遊由內地翻嚟香港市民咧，咁有三點我想喺度講一講嘅。第一樣咧就係、如果過去14日喺湖北省湖北省係翻香港嘅人士啦，即係香港人啦，咁衛生署就會要求佢哋到步嘅時候喺關口嗰度咧就去到呢個港口衛生嘅人士，即係個探測體温嗰個站嗰度咧。就話俾嗰度啲衛生署嘅職員聽，佢哋喺湖北省翻嚟嘅，咁咧就嗰啲同事咧就會同佢哋做一啲嘅評估，譬如佢哋有冇症狀啊，同埋咧就建議佢哋會即刻即係需要戴上外科口罩啦。咁當然如果有症狀嘅話咧，就會按依家嗰個前部機制處理嘅。咁如果佢哋係冇嘅話咧，咁就可以翻屋企，咁就會建議佢哋繼續佩戴口罩咧，直至翻咗嚟14日之內都要做呢樣嘢。咁當然，如果有可能嘅話咧，盡量自我隔離啦。咁如果喺呢段時間咧，佢發現有發燒啊或者其他病徵咧，就即刻要戴住個口罩咧，就去就近嘅急症室求診啦，主動講俾醫生聽佢去個湖北啦。咁第二類咧就係、都係喺內地翻嚟，不過就唔係湖北省啦，喺內地其他嘅省市翻嚟。咁我哋都提議佢哋喺返港14天之內咧，都盡量留喺屋企。咁如果有需要外出咧，都係應該佩戴外科口罩嘅。咁第三類咧就係、嗰啲已經翻咗嚟㗎啦，已經留緊喺香港嘅人，可能即係未過14日啦，即係喺翻嚟香港呢、這個內地翻嚟嘅咧，咁我亦都歡迎咧佢致電呢個衛生署防護中心嘅熱線，就係2125-1122，去諮詢一啲健康嘅建議。咁呢個熱線咧係每日都有嘅，係由上晝8點去到晚上9點嘅。 健康香港，同心抗疫。 二台通识60秒。 正所谓几锋利嘅刀都有生锈嘅一日，同样道理，几新嘅电器产品，例如电视机、冷气机、灯具等等，唔好好保养都会有变成废铁嘅时候。点先可以延长电器嘅寿命呢？最基本就要遵照说明书嘅指示，定期清洁电器。清洁之前一定要掹咗个插头，又或者关掉电源先啦。安全起见，除咗必要嘅电器以外，离开屋企之前要尽可能熄晒家中唔需要用嘅电器，当然包括电池充电器啦。电器如果长时间都唔用住，就应该关掉电源，唔好淨係用遥控器令到电器进入备用状态就算啦。每部电器嘅四周亦都需要预留足够嘅散热空间，以免电器因为过热而引致火警。如果电器喺使用期间出现异常情况，例如发出奇怪嘅声音、气味，又或者系有过热嘅迹象等等，就应该立即停止使用，并且要安排有经验嘅技师检查同埋维修。以上资讯由机电工程处提供。 声音演绎超 B 洪其俊， 二台通识60秒。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最紧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好啦，咁啊，差唔多到早上嘅8:30噶啦噃，咁喺听过新闻啊、交通之后咧，继续翻嚟咧会有晨光第一线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咁朝咧就继续有我彭仔，又有朱海婷喺度。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内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持续扩散，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最新确诊人数超过7700人，死亡病例达到170宗，当中西藏出现首案的病例，令全国各省区市都出现过病例。内地央视报道，湖北省在过去一日新增1032宗新确诊个案，全省累计4586宗，另外新增37人死亡。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进一步研究疫情防控形势，部署有针对性加强防控工作。副总理孙春兰在武汉市现场指导湖北省医用物资保障工作。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紧急会议上表示，中国疫情挑战很大，但中方应对措施亦都足够。世卫将会再开会讨论新型肺炎应否列为全球紧急卫生事件。新型冠状病毒怀疑同确诊个案持续增加，本港连日来都有市民抢购口罩同清洁用品等的物资。有连锁店铺寻日表示，今日起陆续会有少量的口罩同卫生用品送抵全线分店。在连锁店铺的多区分店外都有人通宵排队，其中在坑口东港城的分店已经有几百人排队，现场有保安维持秩序。有关连锁店铺在社交网站说，全线230间分店今日暂时只能够提供每间大约20盒口罩，而每间分店到货时间都不同，到货之后店员会派筹额满即止。店铺劝喻市民不要通宵或者清晨排队，以免聚集人流，对口罩数量未能够应付所需致歉。店铺又提到，未来两日有限货源会继续到货，下批货品将会在二月初抵港。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在网志撰文说，将会严肃跟进不负责任、隐瞒病史或者是已知风险的人士，并将有关个案呈交执法机构，以免令医护人员暴露于不必要的风险，同时增加社区感染的机会。他提到，各方面的专家同学者认为，未来几个星期将会是本港抗疫的重要关头，理解前线同事在处理新型冠状病毒的时候需要承受额外的心理压力，并希望医院作住宿安排。医管局会积极考虑，希望短期内可以推出措施，支持需要时刻面对高风险病人的人员。高拔升说，减少人流是阻截病毒扩散到社区的最重要措施之一，所以欢迎有助减少人流的措施和其他进一步有效可行方法，减少疫病进入本港的措施。体育消息，曼联同史波廷就中场球员班奴费南迪斯的交易达成协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曼联先会向史波廷交付£4700万的转会费，各项的条款、奖金等等将会令到转会费的总额加至超过6700万。该名25岁的中场加盟红魔鬼之后，有望舒缓队中中场球员缺人的压力。在完成体测之后，最快将会在周末对狼队的比赛上阵。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74， 日元 108.96， 瑞士法郎 0.973， 澳元 0.675， 加元 1.32， 新西兰元 0.653， 人民币 6.937， 英镑对美元 1.302， 欧元对美元 1.102。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204 点，跌17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578.5 美元，卖出1579.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朝早寒冷，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周末至下周初气温回升，云量增多。而家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啦，咁而家各区隧道咧交通都系正常噶，咁即系公主道过海啦，比较多巴士埋站嘅啫。 咁另外啦，今日开始啦，香港嘅西九龙站系会暂时关闭噶。咁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同埋内地嘅高速铁路列车服务咧，系会暂停噶。咁另外啦，城巴嘅 W 一啦、九巴嘅 W 二同埋 W 三线咧，系会暂停服务噶。咁啊，直到高铁咧系恢复翻运作为止。咁另外，元朗嘅深湾路有道路工程噶，咁而家介乎天悦路至到流浮山回旋处嘅一段深湾路啦，系会临时封闭噶。咁沿住流浮山路前往尖鼻咀嘅车辆啦，系需要改道行驶噶。咁喺大埔嘅翠和里咧都有道路工程噶，咁而家翠和里咧就临时封闭啦，咁只系准紧急同埋授权嘅车辆通过。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唔好接触动物，唔好食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今次呢一首新歌咧，乐评界咧就一致咧赞好啊，认为佢咧唔需要扮高深，做翻自己啊啱年纪嘅歌曲咧就系最啱噶啦，亦都系人哋嘅老公 Justin Bieber 嘅新歌《Yummy》。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my, yummy.Time I come around, you get it done. 50-50 love the way you split it. 100 racks on me, spin it, babe. Light a match, get lit it, babe. 这个礼拜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的亚军宝座真的有机会坐亚望冠，看看下个礼拜成绩如何了。本周占第二位 Justin Bieber Yummy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时间嚟到咧星期四嘅朝早八点三十九分嘅啦。呢一节咧有我彭仔加埋朱海婷同埋小白咧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今天嘅明报头版头条啊，内容讲到咧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笼罩香港。 昨日確診升至咧係十宗嘅，新增兩宗個案咧就係一對咧七十歲嘅武漢夫婦，咁佢哋兩個人咧上個禮拜三就飛到去香港探親同埋旅行，咁啊逗留香港一個禮拜就入住呢一個元芳嘅W 酒店，並且度過咧香港四季酒店同埋咧香港麗斯卡爾頓酒店，咁兩個人咧上個禮拜六已經發燒，同時咧大埔拿打素醫院尋日就有兩名病人嘅測試結果一度咧係出現有陽性反應，其後測試咧就呈陰性嘅，咁要再檢測去確認啊。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啊何柏良咧，佢就指，发烧咧嘅时候可以播毒，要求安排喺香港嘅湖北人咧系离境，否则就会酿成社区爆发。咁结果可能咧就唔止200万人上街啦。咁讲嗱，除咗本港确诊增加啦，内地咧都有确诊同香港有关。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啊，张竹君咧，佢话喺湛江确诊嘅55岁男病人咧，今个月10号至到16号曾经到过武汉，16号咧到香港，咁就居住喺咧将军澳广场二座，去到23号咧系发病，26号咧离开香港，咁佢话咧会通知大厦管理处就做公众地方清洁，又话会咧再了解佢家人是否住喺嗰个大厦，但系据初步资料咧，佢嘅家人咧就唔喺香港嘅，咁而同时咧有两名香港人喺广东省系确诊嘅，咁广东省嘅卫健委咧，就话啦，其中一人咧就长期喺武汉工作，另一人咧曾经到过湖北旅游嘅，咁讲呢个嚟自今天咧明报嘅头条报道嚟噶。 好啦，跟住星岛日报方面嘅要闻就系疑似二手口罩当街卖嘅。嗱，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啦，本港嘅口罩供应咧就系紧张，多家嘅大型连锁店咧都系缺货噶，有货卖嘅店铺就大排长龙抢购，但系仍然有市民系扑空。有药房嘅负责人就表示，大部分嘅口罩咧，每盒批发价已经飙升到去大超过100蚊啦，吓，即系过百蚊啦。不排除咧恢复口罩供应之后，会限制每名顾客佢哋嘅购买数量，确保咧每名街坊都系一罩傍身。咁但系咧喺沙田同埋粉岭咧有药房咧就出售啊，有污渍嘅疑似啊系二手口罩。消委会就表示啦，自从上月中到至今啦，而家啦吓，一共系接获11宗啊，就系涉及商户出售口罩嘅投诉噶。港府琴日亦都表示啦，当局咧将会全面协助咧系业界去采购。政府物流处已经向全球嘅140个嘅供应商争取咧订购更加多口罩，维持咧呢个稳定嘅供应。而海关周一亦都展开咗咧巡查行动啊，确保市面上嘅外科口罩咧就系符合法定嘅标准噶。嗱，睇翻幾間公司個出售嘅情況啦。前日啦，喺網上表明就係會優先預留口罩俾前線醫護人員同埋前線口岸紀律部隊嘅一間泰國嘅生活百貨嚇，泰國生活百貨。琴日朝早咧翻貨有售嘅，但係多間門市咧都已經係好早咧已經大排長龍啦。咁啊，荷里活廣場分店啊喺朝早已經有超過100人係排隊，中午咧就宣布口罩係售罄噶，有市民苦等幾個鐘。中头之后扑空都鼓噪，不满咧供货量太少，但亦都有啲网民就为店主打气，多谢佢哋喺紧急关头啊，以良心价咧系出售口罩噶。咁至于啊，譬如万宁啊、日本城等多间嘅连锁日用品店咧，都已经讲到咧就系口罩全线缺货啦。咁但系睇翻啦吓其中一间啊 Watsons 咧，咁琴日都喺佢哋嘅网站方面咧就公布，今早咧会有少量口罩就喺全线嘅分店恢复供应，吸引咗咧大批市民留言要求加货。咁啊，再跟进下今日嗰个销售情况啦，迟啲吓。 嗯， 好啦，咁至于另外一个嘅口罩抢购热点就系药房啦。 唔少嘅口罩同埋其他消毒用品咧都系全部售罄噶。咁亦都已经有啲铺头咧喺门口已经贴定啦，已经断货，即系叫大家咧就唔好话再排队咁样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扑到你哋所需要嘅消毒用品啊吓。 系最希望咧就系唔使扑， 唔使用， 大家都可以有吓，最好就更加好啊，唔使用添啦吓。唔该晒 Heidi， 再睇埋嚟自文汇报方面嘅报道，咁啊讲到咧都系抢同埋购买呢个口罩成为咗绝大部分啊市民每一日嘅首要任务添啊！市面上啊，咁啊可以话口罩供不应求，咁啊私家诊所口罩短缺，要向医学会求助。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同埋相关嘅政府部门代表啊，寻日亦都同本地商会以及咧零售业界代表会面噶。有商会代表咁啊，有商会代表会之后啊，咁啊喺其后引述政府表示啦，咁啊香港特区同埋中央政府一直咧就口罩供应保持咧就系一个紧密嘅联系，并且咧就获得中央确保啊，春节过后口罩恢复正常供应，咁啊亦都希望咧会预留足够嘅数量俾香港噶。特区政府寻日夜晚亦都发稿啊，指出啦，已经多管齐下，积极咧就增加整体口罩嘅供应，亦都咧就系争取啊可维持稳定供应。政府物流服务处亦都积极啊进行全球嘅采购。咁啊，近日已经接触咗咧就系十多个嘅国家，总共超过140个嘅供应商，争取订购更加多嘅口罩应对疫情啊。咁啊，预计市面口罩供应短缺咧，咁啊仍然咧系会有短期之内嘅紧张嘅。咁啊，罗湖惩教所咧系香港唯一生产过滤口罩以及咧就保护袍嘅惩教所。消息指啊，惩教所亦都会加大产量噶。政府发言人继续话到啊，留意到市民咧就争相购买食品，一啲超级市场嘅食米啊、即食面啊、罐头等等嘅食品出现咧比平日大嘅购买量。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同埋主要嘅供应商接触之后确认啊。現時食品供應是正常的，咁啊供應商亦都會盡快咧就係補充翻貨架上的食品。咁啊發言人亦都強調啊，政府前日公布暫停部分管制站服務措施，不會影響貨運，因此啊食品供港是不會受到影響的。以上嚟自文匯報的報導。 啊，我想試一樣嘢啊， 乜嘢啊？ 我見阿小白咧，我哋即係全體都戴口罩， 啊、 主持節目咧。不时喺度，系咪有瑕气啊？ 系啊，嗰、那个、啊、 我俾你试下 呢、這个抹眼镜， 唔系、哦、我抄到个风扇出嚟 啊！有冇用啊？ 会唔会影响到听众？ 系啦、啊，所以我想俾大家试下，听唔听到风扇声啊？ 好似有、 啊，少少好轻微啊！ 嗱，咁要净有风系咪？ 唔好吹到支咪咯，一阵试下。 而家吹你嘅眼镜得唔得？ 可能会好啲、啊。 因为戴住口罩讲嘢，你又戴住眼镜咧、 啊， 其实系好蒙嘅，系咪 啊？ 呢、這个小型风扇仔 好喎、 啊，诶俾你备用吓、啊。 好多谢大家， 相亲相爱啊！ 系啊， 最紧 要呢个时候互 相互相关照啊！好啦，跟住接住落嚟睇《苹果日报》。《苹果日报》今日嘅内页讲文咧就话啦，公立医院护士大规模请病假，咁啊控诉政府咧坚拒封关，情况越演越烈。嗱，自今个月26号，玛丽医院内科病房4名护士集体请病假，寻日咧单系博爱东区同埋玛加烈医院咧就有90名护士咧请病假噶，哇，90名咁多，咁4日内咧。4间公立医院超过100名嘅护士系请病假嘅，咁而有计划发起请病假行动嘅公立医院前线护士表示啊，相信前线护士集体请病假系响应工会发起罢工，以不满政府拒绝封关，带病毒嘅内地人咧继续嚟香港播毒，以及咧内地求诊者多次。瞒报啊，危害前线医护噶。咁自今个月26号开始咧，就多间公立医院啊有护士集体请病假啦。吓，咁啊，头先都讲到啦，吓有嗰个人数咧，去到有接近咧，有90名啦，有啲亦都加埋咧，4日内4间公立医院超过100名咁样嘅。咁有医管局嘅管理层表示啦，担心。请病假情况持续，但是相信医护人员是会以病人为先的，对于医管局会否向政府反映医护的封关诉求，他相信政府知道医护人员不满，医管局指博爱医院日前已经是检视 非紧急服务以及系调节服务量，包括咧系非紧急手术。寻日手术室服务咧系不受影响嘅。呢个嚟自今天咧《苹果日报》嘅港文报道嚟噶。 好啦，跟住《经济日报》方面嘅港文咧就讲到啦，倘若呢个隔离人数过多或需进行家居隔离嘅。嗱，咁样睇翻咧，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嘅总监黄家庆就讲到啦，目前咧只系得三个嘅度假村，总共大约九十个嘅单位作为隔离咧，数目系非常之不足噶。未来咧就会继续寻找隔离嘅地方，包括系非政府嘅组织度假村啦，否则日后咧或需要采取咧就系家居隔离噶。睇翻琴日咧就系呢一个嘅由北区区议会嘅特别会议啦，就提及到咧政府早前啊移将未入伙嘅粉岭辉明村作检疫措施，但系被当区嘅居民反对咧而作罢一事嘅。咁佢哋讲到啦，隔离检疫措施位于咧设于呢一个嘅居住嘅民居附近咧，观感就未必太好，但系亦都理解咧系当区居民佢哋嘅关心同埋担心。但系喺科学嘅角度而言啊，附近有隔离检疫设施，导致咧周围居民感染嘅机会其实系好微嘅。相信科学家同埋专家亦都唔认为会有上述嘅情况出现。咁佢哋亦都补充啦，接受检疫人士咧系冇病征嘅密切接触者啫。咁讲到啦，目前政府只系得呢一个嘅三个度假村作为隔离。得九十个嘅单位咧，其实系非常之不足嘅数量，同埋系有限噶。但系就未找到咧第四个嘅地方作为隔离检疫噶。倘若日后需隔离嘅人数系过多嘅话，或者咧就系逼不得已要采取咧家居隔离。但系又强调啊，按沙士嘅经验咧，其实家居隔离嘅效果咧就唔系好理想噶。咁睇翻琴日啦，呢个北区区议会嘅一个特别会议啦，就动议咗五项嘅临时动议，包括咧就系安排北区区议会系巡视入境嘅关口防疫工作，缩短内地旅客逗留的限期，全面封关，以及是公开口罩的存货数量，确保是供应稳定等等的。这个是经济日报方面的报道。咁啊，小白亦都吹好了眼镜，准备去读新闻。 有用系咪啊？ 有用啊！准备读这个东方日报了，而家好，唔该晒。有网民就发起啊。昨日就全港進行三罷，咁希望就癱瘓港九以及新界嘅主要幹道同埋鐵路，揚言不封關不上班，要求港府封關防止武漢肺炎患者湧入本港。咁由昨日朝頭早開始啊，港鐵嘅東鐵線路軌多次就被投擲雜物，咁全港多區亦都出現就堵路嘅事件，有蒙面嘅黑衣人更加剝爛駛經嘅巴士嘅大銀幕。咁另外有人啊，昨日朝頭早就向天水圍警署掟汽油彈。今日警方昨日總共拘捕咗17人，當中年紀最細係得13歲嘅啫。咁睇翻港鐵方面啦，咁昨日東鐵線凌晨4點幾嘅時間已經開始受到攻擊啦。羅湖站往上水站嘅一段路軌上面散落竹枝、鐵絲網以及單車等等嘅雜物，警員懷疑有歹徒從劍橋廣場行人天橋將雜物就掟落去。大概半個鐘頭之後，上水站嘅路軌又俾人就係掟呢個單車、垃圾桶等等嘅雜物噶。職員隨即就清理路軌嘅範圍，咁東鐵線嘅頭班車按時開出啦。咁但去到清晨6點幾嘅時間，有人懷疑就喺大學站同埋火炭站之間嘅路軌抌雪糕筒，駛至嘅一班列車一度停低添噶。咁除咗鐵路之外啊，咁全港多區都出現堵路嘅事件。咁其中有一個都幾聽到幾得人驚啊！喺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方向近紅梅谷郊野公園，7名嘅蒙面人以及就身穿黑衣的人士啊，咁啊喺尋日朝頭早大概7點幾，咁啊懷疑由郊野公園之內搬出多個嘅大型垃圾桶堵路，期間一架80號 A 路線嘅雙層巴士咧經過嘅時間遭到攔截啦，有人用鐵錘啊去到剝爆咗巴士嘅擋風玻璃啊嚇，咁啊尋日警方總共拘捕咗17人嘅。以上嚟自《東方日報》嘅報導。 才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大年初六啊，吓，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咁啊，投资 O2O 啊，阿 O 继续请嚟咧，海通国际证券投资策略副总裁啊，王丽国 Rub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Ruby 早晨， 早晨，恭喜发财， 系恭喜发财啊！咁啊，睇翻港股表现啦，就真系麻麻地啊，因为咧传统咧会升嗰啲板块咧都冇乜点升，仲要咧到头跌翻落去添啊！今日嘅市方面。 你又点去分析呢？ 其实而家个大市的确俾人即系感觉比较担心少少，因为主要都受到疫情影响啦。咁寻日其实港股已经大跌咗800点到啦。咁其实睇翻隔夜咧，你见到 ADR 啦，同埋夜期咧，即系未算有好大反应嘅，可能即系系下调咗80点啊、90点到。咁但系因为就寻日跌得太多啦，咁所以可能今日咧，即系个反应咧未至于会好大。咁可能都系变咗，可能窄幅咧就算回落到，但唔等于咧即系成个港股咧已经系反映晒啲不安嘅情绪。咁其实你见到而家 CIX 咧，虽然真系唔系好高啦，咁但其实亦都系上调咗噶啦，去到19啊呢啲个位置噶啦。咁所以其实而家个情绪咧，都会大家气氛都比较紧张啲。咁同埋睇翻，虽然美股而家咧即系唔系话太差啦，可能仲系个别股指数咧都仲有得升啦。但其实睇翻星期一嘅时候咧 ，ADR 嗰阵时都跌咗成1000点嘅。咁如果即系个疫情会继续扩散嘅话啦，咁其实都会影响到咧大家个投资气氛啊、表现啊。咁特别系一啲嘅个别嘅板块啦，即系譬如好似博彩股啦，咁受影响会最大啦。除咗人数减少啊，而家即系亦都系少咗人去复酒店啊，好多嘅因素影响啦。咁一啲嘅旅游啊、零售啊，因为其实而家中国都比较好依赖一啲嘅零售增长嘅，咁所以呢类型嘅板块咧，话而家博反弹咧，即系都未系适合嘅时候嚟嘅，咁即系仲要留意住疫情个发展咯。咁而家可能短线啦，可能先睇26800点啦，可能短暂有个少少支持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再扩散落去嘅话咧，咁可能会去到26000啊，甚至更加低嘅位置。 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海通国际证券投资策略副总裁啊，黄丽国 Rub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该晒 Ruby， 咁我哋稍后时间再倾过。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Good God。Good morning, 阿欧同 Heidi。 Good morning, 恭喜发财 ，Heidi 吓！ 恭喜你永远都咁 fit， 永远都咁索啊！ 多谢，咁你就要家庭幸福吓，身体健康。好啦，嗱，讲到咧身体健康咧，我哋呢排大家全城咧都系好合作嘅吓。 系。 咁咧，政府咧。都要做翻啲嘢，我今日咧就见到啦，卫生署啊，卫生防护中心咧喺各大嘅中文报章啦，都登咗一个都半版嘅广告吓，咁、主要咧就系提翻大家啲健康建议啊，又嚟咯，我哋温故知新， 有 六大。项目要做吓，去预防肺炎啊、呼吸道传染病，嗱、包括。洗手洗手洗手吓、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嘅时候呢要用碱液同埋清水清洁双手。就要猜下隻手搓下隻手最少呢20秒。记得呢啲指甲边呢都要清洁埋下。係、啦、好。第二就係、去厕所之后要冲厕一定㗎啦。 点 样冲呀冚埋个盖。 系 冚埋个厕所板盖，先至好禁制冲水，以免咧嗰啲小水点啊弹到周围系啊。第三，哇呢、這个紧要啦，可能大家都好耐唔记得做啦。你屋企啊，譬如系厨房同埋呢一个浴室嗰、那个 U 型隔气喉管啊，嗰条渠啊排水渠啊，记得要定期。灌水入去，每个礼拜要将咧半公升嘅水倒入所有嘅排水口， 系、 那个 U 型啊隔气嗰、那个好、重要。仲有你咧咳同埋打乞嗤嘅时候，要用纸巾掩住口鼻。之后呢嗰、那个污染咗嘅纸巾要彻底咁样抌咗佢，兼且仲要清洁埋双手啊！ 系 好啦，仲有我平时出街而家都系啦吓，做节目都系要戴上咧外科口罩，同埋咧如果有唔舒服发烧，及早求医啊吓、记住啦吓，呢啲都系好重要噶。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预防肺炎健康建议，你阔佬懒理，唔使质疑啊！ 朱凯婷的 hashtag 啊，防护的所有项目做足，你就可以心安大满足。 阿 O 的 hashtag 咧就系、是、啊，防毒信息你要知啊，你都想个人健康啲啊嘛。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畅顺嘅，咁只系咧公主道过海咧，只系多巴士埋站少少。咁啊，封路方面啊，轩尼诗道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波斯富街啦，同埋近住轩尼诗道嘅交界咧，分别系有封路措施嘅。咁就系波斯富街同埋近住轩尼诗道交界咧，分别系有封路措施。另外啦，大埔嘅翠和里咧，亦都系有道路工程，现时咧翠和里都系临时封闭，只系准紧急同埋授权车辆通过嘅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行山前要做咩准备？等渔农自然护理处话你知啦，着合适嘅衫裤同鞋，留意天气变化同身体状况，带够水同注意防晒，事先计划好路线，唔好自己一个行，仲要行有管理同维修嘅山径，危险嘅地方好似悬崖同山间，千祈咪去。咁就万无一失啦！出发，万事俱备，落油郊野。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我是丰收快活人的桂花田，祈求家肥屋润，风调雨顺。 我是曾志豪，家和万事兴，我愿平安归屋企人。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学界超声道， 从香港学界到世界第一。 学界超声道农历新年特辑， 请嚟四位分别红具国际不同领域世界第一嘅香港体艺精英专访。 初八二月一号，游泳何思培 主持，钟杰良、张子欣。 二月八号，跳绳何楚婷 主持，钟杰良、黄晓莹。 从香港学界到世界第一， 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好啦，进入另一个小时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咧，就有阿 O， 系早晨， 有阿朱海婷， 早晨， 有我彭仔响雪，咁啊外出咧依然都有呢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寒冷天气警告嘅， 系啊，十二度啫， 都系 keep 住嗰个温度吓，那个指数属于呢个相对湿度嘅指数，好似有。又系咪多咗？ 一樣啊，都係47%啦，47%啦， 都係乾嗰只嚟噶啦， 47% 都係乾嗰只。 咁所以都反映咗一啲警告嚇。咁呢排咧就大家做多咗好多防禦嘅措施啦、防疫啦咁。自己有冇咧啊？問埋阿小白添。因為你誒屋企有大有細啊嘛。 係啊，又有 寵物。有冇自己多咗食啲添？嗰添 啊，維他命嗰啲嚟講係咪？即係啲 嗰 啲叫 supplement 係咪啊？ 補充劑， 補充劑， 保健， 保健品，保健品， 保健品係啊！屋企人咧教咗我食一樣嘢啊， 係乜嘢啊？ 邊一隻啊？ 蜂膠 哦。 係喎、哦，所以我呢排咧就多咗咧就佢長輩教啦，咁咪聽下咯， 係、係 滴落去先，滴落去啲飲品度， 即係甜甜嘅。 其 實 是乸的， 因為 如果你直接滴落去， 應該 是 很 勁 嘅蜂王漿嚟嘅，係有辛辣的感覺嘅。 係、哦、啊，是蜂膠咯，不過液體嘅咯咁樣。 咁、你滴落去邊啲地方嗰度飲啊？檸茶嗰啲啊？ 任何咯。你任何的 水啊， 係啦，你飲料， 咖啡咁樣 可以啊。 又會唔會啲味好古怪？ 怪㗎，唔會好怪。咁你好，佢六滴啫嘛。滴完落去咩都咩都， 你頭先話佢乸喎。 如 果 你 直接滴 咁滴落嘴嗰度咧，你其實嗰啲係叫 propolis 啦，英文係、真係咧 消炎嘅， 係蜂王漿嘅。咁變咗咧，佢係如果我都試過啦，你就咁滴咧係好甘係辣嘅，真係。所以你如果但你稀釋咗咧，就應該冇咁焗眼。 咁啊，滴完有冇好啲啊，彭爺？ 要飲咗一個禮拜先 ，OK， 先至會有功效。嗯哦、 之後唔該你報告下， 睇下呢個偏方睇下 work 唔 work 啊嚇？ 呢個都唔算偏方嘛， 係咪？好多人都知 道，好多鼻敏感人士都會用啊。 係咩？我都係用緊嗰啲有個橙色嘅餅炸落去嗰啲嘢。 你咁嗰啲更加唔係偏方啊！ 我都係用緊老牌方法。 我有冇聽過咧？原來外國人咧去即係近年咧係興咧係去食呢一個叫做 椰子油 蒜頭丸啊！ 啊，有啊有啊， 有冇聽過 啊？有 係啊。小白未听过， 我未听过。 大蒜啊，抗菌能力好强。 向来呢、這个即系中外都明啊，即系蒜头可以杀菌啊，咁样。咁系讲生食吓、你煮熟咗就冇咗嗰个效用噶啦吓。咁呢一个嘅蒜头丸咧，又系咧屋企人咧又 热情推介系咪？ 系热情推介，因为佢哋喺外国翻嚟咧，咁所以咧热情推介啊又。话做咩咧？即系呢个佢哋自己民间智慧啦，即系深信咧，即系外国人咧，佢哋外国社区咧，社会中流行咧，就食呢个蒜头丸啦。佢入边系液体嚟嘅。 哦，系，我又未食过、哦。 系啊，佢一粒咁样，好似软胶囊状啦。咁佢里边咧，原来液体嚟嘅。咁你可以咧就咁吞咗。 但你会试过咬爆佢之后系咩口感 咧？我其中有一位嘅长辈咧，佢就系中意咧。是咬烂佢，佢中意嗒嗰啲嘅液体嘅蒜头喎， 系咪好似食拉面嗰啲夹嗰啲蒜头嗰啲汁液嗰啲啊？ 佢差唔多， 有啲似啊。 佢个描述咧系一粒咧里边系相当于有八粒咁多。 哇，咁好浓噶，那个蒜系好辣嘅一样系 吓。啊，但系我喺长辈咧，佢又。即係支持得住嗰種味，其實係啊！你嗒完之後，你個口咧好勁蒜頭味咯，係最勁係嗰樣嘢。 呢個你又未試過嘅？ 呢個我未試過，因為係未有貨俾我。 但我通常都相信咧，嗰啲膠囊入邊有液體嗰啲嘅丸咧，哇！你咬爆，無論係乜都好，都係好濃縮㗎。係 咯， 你試下魚油嘅話，會咩事發生？ 係啊，我都好驚嗰陣味啊！ 咁腥 㗎，細個嘅時候就會啊， 都驚驚。 即係可想而知咧，即係成個地球嘅人都係嘅，都係為自己嘅健康咧，係周圍去揾方法嘅。係咁啊，所以就各適其適啦嚇。咁呢啲都係純粹分享嚇，即係唔係話叫你一定 要 去試嚇。咁啊我啲屋企嘅長輩就有咁樣同我分享啫。 係好啦，星期四到我發揮啦，係啊， 到你分享你嘅。创业之道 系啊，今日系 Super Girls 嘅 Jessica 啊，咁啊上年啊结咗婚啦，成为咗人哋嘅太太啦，咁啊恭喜佢嘅品牌咧就 系咪俾人公布佢报细数嗰个啊？ 我又冇睇喎，我冇睇喎， 我即刻俾你睇下， 系咩？ 系啊，喺呢个娱乐新闻当中， 系咩？ 即系咪就系嗰位咧？ 我哋研究一下先，不过值得庆贺就系 Heidi 快啲帮下我先， 系 值得庆贺 嘅 品牌咧就。一个太阳眼镜品牌嚟嘅，咁啊，即系入咗去呢个咧，阿沈生个集团嗰度有得卖啊，系啊，咁都几好啊吓，咁啊，即系有啲好啲嘅平台咧，就令到自己嘅 product 咧可以容易啲做到销售啊。 你好嘢啊，我未揾到啊， 系唔紧要，咁我哋听住访问先。 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 早晨，早晨啦、啊！今日咧，哇，真系要讲下恭喜发财先，揾嚟一位老板娘，佢系 Super Girls 嘅 Jessica。早晨，老板娘。 早晨啊，恭喜发财啊！祝大家咧鼠年赚到盆满钵满啊！ 系啦，咁啊 ，Jessica 嘅生意咧就做太阳眼镜嘅，祝你今年咧光芒四射，咁啊眼镜都挡唔住啲光芒啊！ 哇，多谢你啊！ 系啊，所以要买多几副，因为一副挡唔住，要买两副，两副挡唔住要买三副， 同一个款有好多颜色买晒佢啦。 系啦，喂，其实咧睇翻你成个组合咧。啲人都好有生意头脑嘅、哦， 好中意做生意，好中意赚钱， 衣食住行俾你玩晒噶咯，几时买条铁路翻嚟做啊？将运输业未做 呢个我哋唔识， 系不过呢、這个嘅搞笑嘅啫，咁當然啦，新蒸頭大家都開開心心開個好意頭啦，咁啊將條時間線咧褪翻前啲先，點解一開始咧會諗住做一門咧關於太陽眼鏡嘅一個工作咧，或者開一個店鋪咧，咁樣咧有自己品牌咧？ 其實咧我一開始咧就係想要創業嘅、但我唔知道想做乜嘢。咁我自己咧有興趣嘅嘢係一定係扮靚嘅嘢啦。咁我就其實我最想做嘅咧就係高踭鞋、 真的， 因為我好中意研究高踭鞋嘅。 係 啦，我知道邊啲踭咧著落去咧，只腳會靚啲。 係係係。 如果唔夠嗰個高度嘅話咧，只腳就一定冇咁靚。 係香港咧做鞋好難嘅，因為咧你女仔有唔同嘅尺寸，四號半咧，你做十對咧，如果賣唔曬咧，啲貨又停住喺度。 你講得非常之啱啊！其實呢個就係嚇親我嘅地方啦、因為我想做嘅時候咧，我就不斷問人哋鞋廠啊嗰啲啦，即係話啊，你做高踭鞋點啊？咁佢哋就話：喂，你第一次創業，你諗住攞幾多資金出嚟投資先？如果唔係話好多。我劝你不好啦，因为咧你一个款嘅高踭鞋，你就要有好多个唔同尺寸，咁、其实你出唔到好多款嘅咁样啦。咁我一听到我就觉得系，咁如果资金、因为其实我自己嘅谂法咧就系，我希望有一嚿资金，咁我做咗一样嘢，然之后慢慢将呢嚿资金滚大咗，我就开始咧就去做其他嘢咁样嘅。 咦，睇嚟好有一个生意嘅版图啊，系咪啊？ 因为你冇即系一时冇咁多钱啊嘛。 喂，但系咧都算顺。顺风顺水，即系今次咁啊，仲请得你上嚟，即系当生意未蚀到渣都冇得剩啦。咁仲谂住可能有第二个 step 啦，就系可能你讲嘅啊鞋嘅生意，定还是衫嘅生意，或者 accessory 其他嘅生意。你知道，喂，你做得太阳眼镜，咁可能真嘅眼镜都想做咁样。咁跟住再连带落去咧，可能有其他配饰啊，以至关于一啲装饰嘅嘢，咁可能都会一条龙咁样做晒，咁样会唔会咧？ 我自己会想嘅，我自己会想希望之后咧就可能做袋啊或者做衫啊咁样嘅，因为呢一个创咗业大概年几两年啦、都中间识咗好多嘅商人， 中间咧一定会有啲人就同你 志同道合嘅， 系、见你靓靓女一定会同你讲，喂 Jessica， 我咧又识个乜嘢嘅老板咧，哇喺大。內地咧可以點樣喺上海咧邊度邊度有開店？喂，其實聽咁多呢啲説話咧，咁當然當中都充滿住水分啦。有冇啲真係洽談之中，或者都遇到啲好人嘅咧？ 有嘅，真係有嘅。哇，我覺得我咧係非常之好彩嘅， 算好啊！啲貴人運幾好係咪？ 係啊，我遇到貴人啊，所以咧我就入咗呢一個沈山旗下嘅連鎖店。 呢個係我哋由細買衫買到大，終於可以用佢嘅平台幫你賺下錢啦，係咪啊？ 其实我觉得真的很开心，首先不要讲赚不赚钱，但是起码我一个新的品牌我可以被很多人知道。那我已经觉得哇好好啦，同埋因为我创这个品牌都不是说很多年了，即是只是两年到现在。所以我觉得咁短嘅時間就可以入到一間咁大嘅連鎖店啦，我自己覺得係 哦，直情上市公司添啊！點知連鎖店都可能已經喂都未夠呈現到佢嘅現況啊，咁樣，所以就令到你嘅眼鏡可能已經藉住呢一個平台啦，可以推廣到亞洲其他唔同地方，係咪？ 係啊！ 哦，有冇自己真身喺亞洲唔同嘅點見過自己 未 嘅？ 因為未嘅，因為咧係啱啱咧就 簽約 合 啱啱咩啊？ 啱啱咧 就同佢哋即係簽約啱啦，係啦。咁所以咧，依家就做曬啲貨啦，就 send 咗俾佢哋。 哇，好好喎、啊，可能 咁就準備今年 夏天係咪啊？ 係啦， 大家去 wake 啊 surf wake 嘅時候咧，就可以戴住你嘅眼鏡啦，係咪啊？ 係啊，希望啦。 哦，真係好，喂，好順利、啊，即係上年就進入人生一個新嘅階段啦，咁樣啦、啊，咁、都未親口恭喜你，恭喜曬。 多謝 ，thank you。 喂，有冇唔同咗咧？即係睇嘢嘅角度，因為喂，即係有頭家要顧咁樣，即係意思係咁可能舊時就即係冇睇得咁。即系依家要管住啲家用啊，即系睇住屋企啊，跟住又要分身做老板娘嘅角色啊，签约啊，跟住可能有啲幕前嘅演出，我其实都真系忙到黐咗线。 其实我自己好 enjoy 嘅，我中意，因为我中意人生系我自己人生系多姿多彩，同埋有好多唔同嘅嘢发生嘅，系啦，咁结婚系踏入一个人生另外一个阶段啦， 系， 咁我自己就但是我先生咧就其實佢好唔會去管住我去做任何嘢， 好 support 你咯， 佢好 support 噶，佢無論係眼鏡啊，就算以前嘅年代我乜嘢都冇嘅時候，我連 PowerPoint 我都唔識做嘅時候，都係佢幫我整啊， 好好喎，係啊，佢、都係半個老闆嚟嘅喎，咁樣即係幕後咧，即 係 即係意思係喺背後咧俾無限量嘅支持你咁樣。 佢係啊，佢會幫我寫 proposal 啦，去 sell 俾其他嘅公司啦，然之後佢會。同埋佢會寫到我好似好勁咁樣嘅，然之後咧，其實我哋咧唯一一個嗌交點就係我成日都話：你做乜寫到我咁勁啊？我明明都唔係咁 原來真 係 要寫 proposal 嘅，即係以你哋嘅做生意嘅模式，因為点讲呢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一听就话：喂，咁Jessica 咁靓女咁样，哇，可能喺圈中都人事关系都好好，咁可能识两三个朋友，跟住就可能轻松揾到另一半嘅一啲投资者，即系另一方嘅一啲投资者，咁成条路都可以好顺风顺水。但系啊，头先我听到你讲要写 proposal 有几？令到我始料不及咯，即其实都好 practical 同埋好实践噶。 系啊，其实我觉得你哋真系误会咗咯，即系大家都会觉得你一定乜嘢都唔使做啦。 世人对你嘅误解系咪啊？ 系啊，我觉得全部人都会觉得你一定系就系决定下 yes or no 咁样嘅啫，全部有晒人帮你做啦。但我想讲，我每一个步骤我都系自己做噶，甚至乎系我要翻厂。去睇眼鏡， 係係係， 我去 check 貨，我自己一個人坐喺嗰度 check 幾百副嘅貨， 哇！ 所以咧好彩啦，即係你頭先都有講到話，會唔會做一啲專業啲嘅眼鏡啊嗰啲嘢啦？我都覺得唔好搞住啦，我而家淨係搞翻好我太陽眼鏡呢度先。嗱，首先即係有啲款啦，因為我自己出嘅款咧，主要係 colourful 啲、開心啲嘅嗰個正能量嘅希望係，咁所以咧，其實喺咩時候買都 OK 嘅，唔淨止係夏天。 收到啦， 甚至乎系嗱，圣诞节 做生意啊吓，我眼前呢位朋友吓， 情人节啦，都可以送俾人噶嘛， 系啊 ，off season 都可以送俾人噶， yes. 因为咧啲款系好 long lasting 嘅， 冇错。 喂，讲开啲款咧，真系想问一下，今次今日咧，其实啲太阳眼镜咧，都系俾几大嘅嗰啲叫做韩国品牌垄断噶嘛，即系自从有 GD 之后咧，咁跟住佢就生产咗一系列怪兽眼镜咁。咁样啦，佢话全世界都系戴嗰啲眼镜噶，男仔女仔咁样。喂，点样可以喺当中揾到一个席位，以至系喺个市场占有嗰度揾翻 Jessica 品牌嘅眼镜嘅一个地方啊？你哋谂眼镜咧，就唔系净系谂啲大 brand 嘅啊。我嘅品牌咧都有啲得意嘅嘢嘅喎， 系，其实冇错，你讲得啱啊！我自己咧一定要揾到，其实因为我嗰阵时同沈生佢哋公司倾嘅时候啦，入边咧有一个。太陽眼鏡嘅人，佢都係啟發咗我嘅。我覺得佢係我嘅伯樂嚟嘅，因為佢講咗好多嘢，係令到我知道我 brand 要行乜嘢路線啦。佢話其實咁多 brand 點解我要同你合作啊？即如果你要入我哋公司嘅話，我哋係上市公司，我哋一定唔可以有品質嘅問題啦。所以你要改你啲 quality 啊，邊啲位置可以做得靚啲啊？又或者你有乜特別咧？點解我要入你咧？而你之後你呢一款你呢一系 列嘅嘢，我哋今次要入嘅嘢係話你今季好特別，我哋想入啫。咁你之後你 keep 住出嘅嘢、哦，如果你同其他嘅品牌都差唔多嘅話，嗯、我點解要 keep 住同你合作、啊？ 好難答啊！第二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係講翻品牌理念啦，講翻自己嘅特色喺邊啦。我哋啦嚇，譬如你副眼鏡有鍋釘嘅，咁你話啊，我嘅眼鏡咧就係鍋釘系列嘅咁樣，咁樣即係當係咁。第一條問題而答。哇！第二條問題真係好難答喎、 啊，就你要諗長遠咯，即係你個 brand 究竟 點答㗎 ，Jessica？ 冇啊，其實佢咧，佢咁樣問完我之後咧，佢會教我，佢、嗯、話其實我覺得你個眼鏡咧，而家主要佢因為佢有問過我，咁我就同佢講話，我眼鏡主要就係想行一個 colourful 正能量，哈哈笑樣，即係俾人見到就會覺得哎呀好開心， 即 係個 色力場就係哈哈笑樣啦，係 啦，同埋好多顏色，嗯、即係可能一個款就有七個顏色。咁好多人就会觉得啊，带住佢去影相啊，就会觉得好开心，同埋主要系旅行嘅时候先会带啊咁、嗯、样啦。咁佢就话咁就以呢个方向去啦。佢会教我咁、嗯、之后有啲咩特色，你唔可以同其他品牌都一样，即系、就是、你要有一个系一定有你自己 signature 嘅嘢喺入边。咁、嗯、你就睇下要点样去演变啊、嗯，你啲眼镜 系。 咁然之后我就翻屋企系咁谂。我谂咗成晚啊，你知唔知呢句说话？我觉得佢太啱啦。如果我唔想我个 brand 冇得做嘅话，我一定要同人哋唔同。咁、 嗯、 我就要谂下有啲咩特别啦。然之后就喺新嘅一季啦，我哋就谂到、嗯、啊，我希望嗱哈哈笑啦。咁然之后佢有眼睛啊，嗯，咁我哋就谂到啦，眼睛、嗯、即系太阳眼镜啦，系、嗯、保护呢一个眼睛。咁眼睛系灵魂之窗嚟噶嘛、嗯，所以我哋咧我就谂到，不如用眼。精去发展以后即呢个 brand 嘅所有眼镜，即系例如喺每一副眼镜上面加啲眼睛嘅特征上去、哦，例如眼睫毛啊、眼睛啊，总之系有少少关于眼睛嘅嘢嘅元素落去、嗯，去设计将来嘅 系列系嘛？ 系啊，咁、嗯、我一谂到啦，我就可能有一啲嗰、那个形状啊，即系嗰个镜片嘅形状，可能系尖啲嘅眼啊，或者系点样啊？咁我就出咗一啲设计图俾沈 生 公司嗰边睇，因为佢嗰阵时仲喺度谂紧会唔会同我合作， 哦、即系仲未签嘅嗰阵时。 系啊，咁然之后咧，我就我就谂咗一啲图啦、嗯，我就即刻搵嗰个眼镜厂嘅 designer， 我就话。我直情系手画，因为我唔识画图，唔识嗰啲电脑画图，咁、嗯、我就话嗱，我要咁样咁样咁样，我就直情即刻去同佢开会。 喂，咁好嘢、啊，你嗰做厂嘅朋友仔，你手画嗱，当然我唔系 challenge 紧，我唔系 challenge 紧你嘅画工啦、啊，咁但系你。真係好難，你知其實要度尺噶嘛眼鏡，即係兩邊個比例係點咁樣？有權係佢真係做到個形狀出嚟，但個比例唔啱，咁戴上個人嗰度咧，哇死啦！成隻 ET 咁樣，隻眼咧勁大咁樣。 其實呢個要一步步嚟㗎、啊，首先我哋要做咗嗰個款式先啦。咁、嗯、我做咗出嚟咧，就覺得。唔得喎，呢、這個呢、這個眼嗰、那個鏡片太闊啦， okay. 我覺得咁樣可能戴個面型唔靚、 嗯， 又或者嗰、那個中間嗰個鼻托位唔夠高定點樣，嗰陣時先至去改呢一啲嘢，咁再改完之後啦，咁我就攞去。 哇 公司呢度我就 present 啦，我话嗱呢个咧就系我嗰次同你倾完之后， 就系、是、加咗眼睛嘅一啲特征落去、 啊， 譬如眼睫毛啦、眉毛啦，咁样类似呢啲嘅眼珠啦，咁样 啊， 眼白啦，咁样，其实隻眼都不外乎系呢啲嘢啊 ，con 啦，咁样啊，变色 con 啦，咁样系嘛，咁、加晒呢啲元素入去，咁跟住嗰边话， 佢好中意啊，佢话啱啦，佢话其实就系要有一样人哋冇嘅嘢，即系点解我要买你，就系、是、因为。因为你呢啲够夸张咯， 最中意啲亲力亲为、落手落脚、自己做自己品牌嘅人啦，好值得嘉许啊！咁啊，即系希望收音机旁边嘅你咧都支持一下Jessica 嘅眼镜啦。咁啊，虽然而家过年啦吓，咁啊过年啱啦，斗咗啲利是钱咧就系消费嘅好时机啦。咁同埋咧，你冇得话喂，究竟喺边度买啊？喂，大佬人即系咁多个点，你实会买得到嘅，迟啲咁啊。希望你嘅眼镜生意咧就越做越大啊，飞升国际啊吓！恭喜晒老板娘 thank you, 恭喜发财 thank you, 恭喜发财 神光追踪三十一 呢个时候有罗启新 Cousin 喺电话旁边， 早 晨。 哇，今日咧，真系恭喜发财，希望大家咧工作力健啦。 喂，你同阿朱海婷第一次 恭喜 通话拜年啦， 身体健康，永远都咁 fit。 系啊，喂，有冇戴口罩啊？你 戴住咗啦，你唔觉得咩？ 咦，你听唔出啊？ 系我自己咧，反而。我而家得一个人喺呢度咧， 做咩 啊？系啊， 我独居长者啊，你系 唔系？我而家喺公司，咁我要翻嚟管理啲下属，但系嗰啲下属咧， 系在家工作， 系啦，我唔知点样管佢哋。 哦，你唔可以在家工作啊？ 我老细话我哋要翻嚟管理啲下属咯。 哦，但系啲下属喺屋企。 系啊。 咦，老细好有趣啊！ 我介绍你识啊。 我识嘅， 系咪？喂，咁我要讲翻啦。 介绍翻今晚港台电视31咧， 系啊，今日咧就系呢一个有 乜嘢八点钟 议事论事啊，八点钟啊， 仲有议事论事？ 有，梗系有啦。今日咧就系讲下呢个全城抢口罩啊。 嗯， 咁关议会咩事啊？ 咁议会都有啲议员出声嘅，就话喂点搞啊？系咪？有唔同嘅议员都会出声噶，有啲就话要系咪要将佢咧？整成呢一个嗰啲叫咩咩即系战略性嘅货品啊，即系佢有一个名嘅，系啦，咁即系话咧要限制，即系好似米咁样咧，就唔可以加， 同埋要有存货， 系啦，咁啊，另外咁啊亦都有啲议员咧，佢都share 咗啲蒸口罩嘅， 系啊， 呢个系真系唔得， 哇，嗰位议员真系一绝啊！ 喂，嗱。我就咁讲嘅， 佢家族都唔细、啊，如果佢屋企人系跟佢咁讲，即系礼拜啊！ 而家有个问题咧，我哋而家就笑啫嘛， 系咯。 如果有个专家走出嚟话原来得嘅， 但系而家有专家出嚟话错到离谱啊嘛， 系啊，哎呀是但啦，我而家喺度谂紧 咩事？ 其实如果我以冇口罩而唔肯翻工，会唔会俾人炒啊？ 酌情咯，睇下点 系咪？我而家谂紧好多唔同方法嘅，即系人哋 谂紧好多唔同方法唔翻 工 系咪啊？ 唔系啊，你哋咪走去笑嗰啲人咧，搵个 胶樽， 胶樽笠头嘅。喂，其实佢系某程度上系完全可以防范晒啲飞沫嘅，佢比医生更劲，佢360度防范。 喂， 你 就系介绍咗八点呢个议事论事啫，你得翻20秒啫。 是咩？ 系啊， 咁、哦、啊，咁恭喜发财咯！今晚记住睇啊， 港台电视31， 系啊，冇错， 日常8:30啦，肯定有， 梗系有啦，讲下养狗添啊， 喂，咁9:30咧？ 9:30 有冇嘢噶？ 有啊，有教大家自己煮嘢俾自己食噶。 啊，好啦， 系啦、啊，等我哋得闲煮啲口罩食下啦。 啊，哇，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有连锁店铺寻日表示，今日起陆续会有少量口罩同卫生用品送抵全线分店。连锁店铺的多区分店外都有人通宵排队，其中在将军澳广场的分店，朝早8:00已经有超过300人排队。排在头位的婆婆表示，凌晨3:00已经到门外排队，屋企只系得佢同丈夫，但口罩存货只系得唔够10个。佢批评政府帮唔到市民。排在20几位的市民形容情况比沙士紧张，佢批评政府唔封关，质疑点解政府体会唔到市民嘅辛苦。内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扩散，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最新确诊人数超过7700人，死亡病例达到170宗，当中西藏出现首宗病例，令全国各省区市都出现过病例。内地央视报道，湖北省在过去一日新增1032宗新确诊个案，全省累计4586宗，另外新增37人死亡。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进一步研究疫情防控形势，部署有针对性加强防控工作。副总理孙春兰在武汉市现场指导湖北省医用物资保障工作。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紧急会议上表示，中国疫情挑战很大，但中方应对措施亦都足够。 日本厚生劳动省表示，首批从中国武汉乘搭包机回国的超过200名日本人当中，有3人确诊新型肺炎，他们的样本对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厚生劳动省又说，乘搭第二班撤侨包机回国的210名日本人在机上接受检疫，发现多人出现咳嗽等的症状。世界卫生组织将会在稍后再开会，讨论应否将中国新型肺炎疫情列为全球紧急公共卫生事件。世卫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计划执行主任瑞安警告，全球各国都应该对疫情保持警惕。瑞安在会议上赞扬中方作出巨大措施应对这场挑战，指出世卫的专家组目前仍然在中国与中方专家合作，了解疫情传播的更多资讯，形容在控疫方面正是处于重要阶段。总干事谭德赛对疫情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出现人传人的情况表示担忧，他又对世卫上星期将疫情的全球风险程度列为中等而不是高的决定深表遗憾，强调中国需要全球的团结和支持应对这场疫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朝早寒冷，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周末至下周初气温回升，云量增多。而家气温系13度，相对湿度4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120点，跌40点，总成交金额52亿2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8.2升5蚊，龙湖集团34.5毫半升7毫半，友邦保险80.6毫半跌1毫半，中国平安91.9升2毫，中国海外发展25.8毫半跌1毫，小米集团12.72升1毫2，美团点评102.4升1.2，中国移动66.9跌7毫。阿里巴巴206.6系跌8毫，银河娱乐53.1升系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1，日元108.99，瑞士法郎0.973，澳元0.675，加元1.32，新西兰元0.652，人民币6.937，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02。日经平均指数报23,196点，跌185点。港金现价报14,635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7.9美元，卖出1,578.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坏车啦，就系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啊，跟住狮隧口嘅中线有坏车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竹园道啊，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跟住狮隧口嘅中线有坏车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竹园道啦。隧道方面啊，咁而家各区嘅隧道咧，交通都系正常噶。在大埔林村方面就有特别的交通安排的。咁林村乡公所路介乎林村乡牌楼啦，至到林村乡公所一段咧，系会临时划为行人专用区噶。咁喺希尼斯道咧，亦都有电车路轨嘅重铺工程啦。咁喺波斯富街去翻礼顿道方向，近住希尼斯道嘅交界啦，同埋希尼斯道去翻中环方向啊，近住波斯富街嘅快线咧，都会临时封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 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好，继续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咧，嚟到我的享乐时代啦。今天咧要分享嘅系小白， 冇错啦。大家好啊吓，咁啊分享享乐时代咧，就唔系净系咧见我坐喺度，一定同大家讲下啲咧去 日 本玩嘅，唔系啦。 喺香港 竟然有 都要日本， 因为咧最近咧实在即系都希望大家咧注重个人卫生啦。咁啊外游嘅嘢咧就暂时不如。停一停先啦，系咪先？咁又人哋个国家又担心我哋，我哋又担心飞机，我哋又要担心咩咁？不如留翻喺 香港 本港嗰度 点啊？ 留翻喺本港嗰度咧玩一下啊，睇下有啲乜嘢咧，又可以啱到一家人去玩嘅。 会唔会喺屋企玩大扫除咧？再 度我觉得小北 玩咗啦，呢个 走上山咯， 唔会啦， 又唔系。 你知唔知咧？而家康文 咩咧？ 康文署咁多。咩啊？ 但康文署好多嘅啲设施都 删 咗喎， 就系因为删咗啊，所以啲人就会涌晒上个山嗰度啊！我仲点敢叫啲人上山啊？是 真系咩？ 我谂住今个礼拜 沙士个年代咧，涌晒去西贡啊， 系啦， 郊野公园仲旺过弥敦道啊嘛，系嘛？ 系啦，咁我发觉我屋企呢排都已经多咗好多人喺附近出门 烧嘢食系嘛？大家 烧嘢食啊，踩单车啊，都多咗好多朋友喺我屋企附近出现啦。 咁你留翻屋企玩咯， 留翻喺屋企。头先个大扫除玩法咧，我觉得都系几好嘅。咁我已經好努力做緊啦，呢幾日叫埋仔仔一齊玩。 過咗呢段時間之後，隔多九個月，多咗好多細路仔出世啦。 哎呀，玩呢啲啊，喺屋企， 即係兩公婆嗰啲啊。 但係頭先講叫埋小白一齊，小小白一齊玩，佢應該唔係講呢啲。 係啦，好啦，咁如果你話即係一家人嘅時候咧，即係數緊玩啲。 咪就係今年年尾咯。 哦，係喎， 十一、十二月嗰啲咯。 恭喜定，恭喜定啊！留意住。好啦，咁如果真係一家人嘅時候咧，都有啲幾得意嘅嘢，又可以重。重拾翻咧，又系以前，我觉得系我细个嘅乐趣嚟嘅。 好，阿欧，你估下， 我谂唔到 啊！我谂到 咩？ 会唔会类似嗰啲棋盘游戏啊？ 唔系， 或者富翁游戏？ 你讲嗰个系捉棋啊嘛？ 即系任何棋咯， 任何棋啦，任何棋咧。可以下次介紹啲得意嘅棋俾你，係啦。咁但我今日咧想同大家講下咧，就係一啲又可以接觸到外邊天然環境嘅，又可以唔需要咧走上山嘅，因為我真係驚個山頭好多人啦而家。 跳繩。 跳绳唔系，系 接触到天然环境。种嘢。 其实喺香港咧，有好多嘅地方咧，都有一个咧水上单车玩嘅。咁嗰啲咧就唔系康文署嘅，即系佢系仲系营业紧，系啦。 咁咪又要离开，又唔系我屋企。 唔系啊，即系喺留翻喺香港嘛？点都 哦，即系香港是我家。 系啦，咁留翻喺香港。 哎， 你嗰度嗰個水上活動中心好似都有得玩。 冇、嘅，我嗰個水上活動中心係康文署噶嘛。 哦，所以 close 咗。 係啦 ，close 咗噶啦。 即係要喺啲私人嘅地方先有玩。 私人嘅地方，咁、你話譬如我嗰邊附近有啦。 感受花園嗰度仲有冇啊？ 感 受 冇啦。 嗰頭 少咩少咩路咯。 感受嗰、那個最近好似抽咗啲水出嚟，有啲工程做緊。 兩大熱門喎。 係係啊，因為搭火車經過。 我印象之中有啲位有得玩。 迪迪尼以前有個。 系啦，冇就迪恩湖。 系啦，嗰个人会删咧？ 迪恩湖嗰个咧？ 因为乐园就删咗。 系啊。 咦，我你又啱喎。 系喎，你要 check 佢 fact。 你又啱喎，我都想讲啊，迪尼嗰度附近嗰个迪恩湖咧，可能 有咩好玩啊？ 好啦，咁我而家想讲呢，就系我前两日咧喺屋企附近即系跑步嘅时候咧，发现咧原本喺大美督嗰啲嘅叫艇仔游戏咧， 系 佢嗰啲艇仔完全部咧 系 变晒样。 变咗就水上单车， 佢由以前咧，我玩过嘅，即系一架黄色艇，跟住咧就一家几口啦，嗰阵时带埋只狗仔咧，咁啊， 你老婆 系啦，摆喺 拍住拖， 嗰阵时结咗婚噶啦，咁咧就喺呢、 结咗婚都一齐撑艇，哎呀，好浪漫哦、 啊，羡慕我，即管羡慕我， 我冇羡慕，我乱咁讲 嘅，咁啊喺描述嚟嘅， 喺个艇仔嗰度咧，咁我就即系撑过几次咧，就发觉其实系好辛苦嘅，因为咧我作为男士咧。咁梗係我撐啦， 唔只狗撐咩？ 係啦，一嚟唔通只狗撐，二嚟你冇理由叫其他人撐，咁冇理由。 我唔係好中意玩呢啲撐艇。 點解？ 我未試過玩撐艇。 好撐艇， 真係 撐艇係攰㗎， 真係好攰。 同埋發覺原來大浪嘅時候咧。是好驚噶， 有浪嘅咩？ 有噶， 通常系湖嚟噶喎。点 会 有 浪 噶？ 因为嗰个系海嚟噶。 系啊， 喺海度撑吐露港啊？ 唔系，嗰个系吐露港边陲嗰啲地方嚟嘅。 哦， 系啦，咁因为佢大美督嗰度咧系海嚟噶嘛。 哎呀， 咁所以咧其实系 会反艇喎， 系会 咁你玩又带救生衣嘅。 你真系 要着救生衣， 我肯定佢冇啊。 冇噶，要着救生衣。 佢硬性要你着救生衣嘅。 系 咩？ 我哋好多嘅情景咧就形容。认为人哋系泛舟湖上嘅， 系咯， 泛舟海上啊，汹涌好多。 嗰啲系逃生噶， 唔系逃生， 劫后余生嚟嘅。 哎呀，真系，人哋好浪漫噶嘛，或者人哋一家人好好和洽咁样哇，喺度撑紧啊嘅时候咧，好开心嘅。好啦，咁佢咧就发觉，即系之前撑过嘅时候咧，好用力，同埋你撑到去附近嗰啲嘅岛聚嘅时候，其实要嘅时间系好耐嘅。好啦，即系譬如你撑过去马士洲嗰度咧。其实可能随时系要嘥你成个钟嘅， 好攰噶。 你撑到咁远，你唔惊啊？ 唔惊。 咁我相信我系识游水，系咪？不过我隔篱嗰个唔识啫嘛。 佢嗰啲都几流行嘅，不过就唔系撑艇，就撑嗰啲独木舟。有段时间就喺西贡嗰度咧，俾你孤岛咁样，有只独木舟啊。 唔系嗰啲又唔同喎， 独木舟另外一样嘢嚟嘅。 独木舟 佢而家系一家大细。 系啊，独木舟个感觉咧系运动好多， 系啦，同埋快好多嘅独木舟。 嗯，都系好攰，都系好攰。 系啦，咁同埋因为独木舟嘅设计，你个人是流线型的嘛，咁但系嗰架今日艇仔咧，哇撑到你上气唔接，系最差系咩啊？哎，我冇戴手套， 哎、 哇，两只手起晒疹，又磨到咧就嚟流血咁样。 咁玩有乜好玩呢？ 好玩嘅原因就系因为你可以喺个海上边摇下摇下，咁啊倾下偈，咁同埋你又即系喺嗰啲时候咧，大家唔会攞电话出嚟玩。 但系只手磨晒， 因为 你冇得玩电话，你只手磨晒， 唔 系啊，因 为 你 惊收唔到， 你惊跌落水啊个电话，所以咧大家会收得好埋。 咁而家 咁而家转咗咧就唔使嗰只咧就咁辛苦嘅。撐艇啦，佢咧就轉咗咧有兩款嘅，一款咧就算係黃色艇仔，佢都有個蓋，望起上嚟就靚仔啲。咁、但係佢另外有一個真係咧天鵝樣嘅水上單車，咁、就係腳踏嗰只咧，即係兩個人 踩住 一齊踩， 用腳踩， 用腳踩，跟住其中一個咧就可以揸住個踏盤，即係叫踏盤啫，係啦， 方向啊， 係啦， 方向 嗰、那個。 我想講呢一隻咧，雖然你話今次我哋唔去外遊啦，但係日本有好多公園就係踩呢只天鵝仔，係 啊，所以 幾好玩噶。 所以我見到嘅時候覺得， 唔會點曬嘅， 有好多嘅新款式喺度，又有好多唔同顏色嘅天鵝。好似我仔仔咧見到嘅時候咧，佢就隻眼擘實擘到好大啦！哇， 佢未見過啊嘛， 佢未見過啊，同埋因為佢有玩過撐艇仔，咁佢就已經覺得好好玩。咁而家見到有啲疑似動物嘅，即係嗰啲天鵝咧假嘅，水上單車天鵝咧，佢係梗係好開心啦！佢係即刻撲過去，佢就好想玩。不過上次就我唔喺度，咁我太太又唔識游水，咁梗係冇同佢玩啦，係咪？ 你個仔識游水？ 佢識㗎，幾叻？ 似爸爸 系啊， 贵唔贵啊？ 嗰个 咧， 大概咧，你预一 百蚊左右一小時。 哦，好夠啦，一小時。 一小時好夠噶啦，其實真係你只腳係咁喺度踩，同埋咧，但係即係有啲嘅叫秘笈嘅，係咩呢？就係、是、好啦，你真係踩啦。踩下踩下，大家好開心啦，係咪？越踩咧就越遠，咁啊記住提提大家。 你記住 係 要回程噶， 係啦，要回程嘅，預翻時間，預翻啲力氣，同埋咧，因為附近咧嗰啲位咧都幾多嗰啲唔係話好大隻嘅船。但系起码咧都有啲系用摩打行嘅快艇啦，系啦，嘟一声， 喂， 咁 其实 天鹅有啲危险喎、啊，其实喺呢地方我觉得， 我怀疑吓，系一啲即系平民百姓啊，自己咧即系好似个体户咁样经营、偷鸡经营、一啲咁样嘅水上活动，咁啊租俾啲游人咧玩一下，佢根本冇考虑过嗰个海岸线啊适唔适宜，或者个区域适唔适宜，即系俾啲咁小型嘅叫艇或者系水上单车咧嚟到去运作嘅。哇，即系要小心、啊。 嗱，佢哋而家咧附近咧。就有特別多少少嘅工程，原因係因為咩咧？附近嗰個龍尾泳灘而家起緊啊嘛，即係叫新界東咧，以後咧就有一個人造嘅泳灘，咁大家就可以喺嗰度玩啦。咁所以佢哋就有一系列咧，譬如頭先我講過有啲水上單車啦，有啲革新咗嘅水上單車啦，亦都有個泳灘啦。跟住隔離咪上次我有一次喺 唔、叫大美督啊嘛，你話 係啦，叫做我都唔記得咗個名添，叫咩咩東岸。丁角東岸咁上下啦，係啦，丁角東岸咁樣嘅，咁啊保育區嘅，咁就一連住咧、就有唔同嘅玩法， 嚟一個新面貌。 冇錯啦，一個新面貌。咁所以咧就話，譬如喺新界東呢一度咧，咁就有呢一紮水上同水上有關嘅、保育有關嘅，同埋又有一紮叫行山路線，咁啊可以做到咧就係、即係大家玩嘅時候多啲郊係啦，郊外嘅嘢去到玩。同埋我都期待另外一樣嘢喎。就係、是、有個咩單車路徑咧，咁話嚟緊會有個單車路徑係貫通曬成個新界，即係由新界東、東北跟住又去到新界西嗰邊咁樣噶嘛，咁啊睇下佢幾時貫通埋咧，咁我就覺得嗰個都好玩啦。 係嗱，如果聽阿小白咁樣去描述咧，希望佢真係一個有心打造嗰一區咧，成為一個即係家庭式嘅户外活動嘅、好去處咁樣。咁咧就我有理由相信咧，嗰個嘅水上單車咧，佢嗰個嘅區域咧係適宜。俾人去咁樣做， 因為點解適宜咧？佢附近有康文署嗰個白普利中心，嗰個水上公園啊嘛，即係佢教風帆啊，都係喺嗰度教嘅。 不過咧，而家如果佢係未完整地係完成嗰個項目嘅話咧，咁如果真係聽眾聽完咧有興趣想去玩嘅話咧，自己都要睇清楚問清楚， 同埋評估下自己個能力啊，可能當日個天氣狀況咁樣咯， 以至到嗰個區域嗰啲船隻啊，會唔會喺個水中會有啲嘅礁石啊？啊，即系等等呢啲危险性咧，自己要衡量咯。 系，同埋要着好救生衣啊吓。 同埋点都系着好救生衣，同埋你点都喺只船度，一定有一个识游水嘅人啦。好似头先小 冇错啦，系 啦， 唔识游水就唔好玩啦吓。 我就会睇住阿小白玩咯， 影相喺岸边， 我帮你影相啊。而家 都好，都好。Sometimes I cry, we all know what it's like. There's no good in goodbye, so we push it away.People will try, say don't worry, it's fine, just go give it some time, don't you know what it takes? To get out of bed, forget everything that you had, go out and find someone else, sometimes you just gotta get somebody, yeah. Sometimes it's all in your head, sometimes it's hard to forget, sometimes you just gotta get somebody.Sometimes you just gotta keep 过呢一首啊外语作品啊，叫做 Kiss Somebody， 有嚟自咧 Julie Bergen 再加埋 Zip。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在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日电话旁边啊，大年初六有 Francis， Francis 早晨， Francis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大家各位早晨，恭喜发财， 年初六 身体健康啊，万事如意啊， 系啦，年 盘满钵满啊，步步高升啊， 哇，好啱听啊，多谢你。 多谢多谢啊！咁啊，祝你年初六咧就开个好局啦吓。 哦， 今日要做个咩点唱啊？ 我今日妈妈正月初六生日啊！ 哦， 今年73岁啦！ 哇，寿比南山啊！ 生日快乐， 如东海啊！ 系，多谢多谢，祝我妈咪咧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开开心心， 系 讲尽，系啊， 诶，系咪同住噶？同阿妈妈？ 系啊，同妈妈最同住嘅。 系，咁啊，好照顾咯，嗬。 系啊。 啊，咁啊，呢排啊都诶，精唔精灵啊，妈妈？ 都精灵噶，不过就叫佢唔好咁去出咁多街。 系啊，冇错。 啲老人家中意出去饮下早茶，会唔会都因为咁就去少多，去少咗啲咧？嗬。 系啦，出街少咗。 有啊，咪叫一出街系戴口罩咯。嗯， 听唔听话佢？ 听话听话，都叫精灵嘅。 咁啊好啦， 系咯，可唔可以你哋开始买翻多啲啊点心翻嚟俾妈妈食先啊？因为呢段时间即系听阿袁教授讲，又话两个星期好关键，减少出街好紧要。 系啊，所以咪今晚就去食盘菜咯，嗌外卖盘菜翻嚟。 系啦，我外卖盘菜翻屋企就最好啦。 咁啊乖啦， 好醒目啊，真系啊。 系啦，系咪净系得你一个同妈妈庆祝啊？有冇其他屋企人一齐庆祝噶？ 阿哥啊，家姐嗰啲咯，系啊， 一齐食先开心啊！叫得盘菜过嚟，两个人食嘅。 喂，成机食埋汤圆啦，因为听日咧，你人日咧都系，可以食下汤圆。 听日都系大家都生日啦。 系啊，咦，妈妈好嘢 ，double birthday， 系啊，佢生日啊，27号添啊，早两日初三都生日啊， 哇，开心啊， 咁咪掂啦 ，birthday week 啊，喂。 系 呢个生日周啊， 快咗 birthday 边系啊， 咁啊应该系切年糕啦咁样， 同埋萝卜糕、 萝卜糕、萝卜糕嗰啲啦，系啦，咩都好食，佢煮嘢系煮咩嘢都好好食嘅。 哇，即系仲系好叻，煮嘢仲系继续会煮好嘢俾你哋食噶噃。 系啊系啊， 有啲咩拿手好菜啊，讲嚟听下。 萝卜糕啦，财好事啊，卤水牛展啊，盐焗鸡啊， 呢啲都系你妈妈识整噶。 是啊 ，Francis 妈妈， 咁你咧 ，Francis， 你学咗未啊？ 我一半啦， 半只鸡啊， 系啦，半只鸡半嚿牛子， 系咪咁啊？ 咁含蓄够高， 一底蒸唔到啊，半底啊， 厨房系个范围啊，所以我都好少入去咯。 哦，咁嗱， 冇咁好味咯。 你话有哥哥又家姐啦，系咪？咁你哋三兄妹有冇边个系真系学到妈妈呢啲好嘅手艺啊？ 系咯， 家姐啦， 我家姐 都 OK。 系咪家姐细个嘅时候都系凑你噶帮手？ 都有噶，都有嘅。 你睇佢笑到， 以前都系咁嘅，都系啲大哥啊、家姐嗰啲帮手凑细佬妹啊，煮埋饭噶嘛。 系啊，一个踢嗰啲， 所以佢哋咪咁叻咯。 系啊， 咁啊，今晚食得开心啲啦。 但系 Francis 啲拉女就系要嚟搞气氛啊，点啊唱啊，咁啊做呢啲嘢令到大家都 happy 嗰只啦吓。 系啊系啦，希望大家啲疫情快啲过去啦，人都开心啦，快乐啦，笑口常开啦。 冇错冇错，全世界都要系咁样啊。好啦，咁啊，今朝早啊 ，Francis 都妈妈生日咧，有一只歌系拣咗噶，系咪啊？ 是啊，万岁先生总事情啊。 点解妈妈要揀呢隻歌呢？ 佢话成有时去嗰啲老人中心唱呢首歌喎。 系啊， 系啊，拿首歌啊， 名存之友啊， 好多啲哥哥姐姐好鍾意呢隻歌㗎。 系啊， 真係百听不厌。 点唱俾佢听囉。 希望佢一路听都一路会跟住一齐唱啦，好唔好啊？ 摇下身啦，摁下。 你又跟住一齐唱喎 ，Francis 嘛。 好，知道，好， 好，多谢你， 多谢你，好， 拜拜， 拜拜。 莫说青山多。 水也静，柔情似水，爱共永。 汪亚姐嘅万水千山总是情， 系啊，呢只又好听，热咖啡又好听。 哇，系喎，而家听热咖啡都真系令到我哋上升咗一度啦，即刻而家13度啦， 系咪啊？好啦，咁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转头翻嚟咧就继续有风 show 快活人嘅，咁啊今朝早佢哋系全男班吓，咁啊等住听啦，拜拜， 拜拜。